外佣本月到过中环海滨同朋友聚会以及环球大厦会展，部分日子去过呢啲地方嘅人要强制检测，而两宗不確定個案分別是一名37歲住在馬鞍山一間村屋的女佣和43歲巴基斯坦籍地盤工人，她住在葵涌石梨二村石華樓。冠涌疫苗接種中心一名為市民接種疫苗的護士初步確診新型肺炎，衛生防護中心說驗出的病毒並非社區流行的病毒株，懷疑涉及環境污染，相信沒有傳染性，但仍然有待做更多測試。中心負責人就表示，因應事件會要求負責為市民接種疫苗的員工未來一個月要打針，並已經將員工定期檢測的規定收緊至每星期一次。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93点，上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97点，上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7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5，人民币6.421，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07美元，卖出1,88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红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线，安装闭路电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嚟到星期二啦，亦都咧就系2021年嘅5月25号咯。咁啊，唔知道你喺今日啊有啲乜嘢嘅工作啊安排咗咧咁样。咁啊，星期二嘅时候啦，亦都系工作天嘅第二天啊，希望大家咧就继续加紧努力啦吓，咁啊完成手头上嘅工作系最紧要嘅。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星期开始之后啦，咁啊嚟到第二日啦。我哋成日都话咩啊，打工仔就要咬紧牙关。以前细个嘅时候，都成日听。有句咩鬼叫你穷牙顶硬上，都系咧形容大家咧就系咬紧牙关嘅呢一种嘅心态。当然啦，为两餐要咬紧牙关，为工作嘅理想又系要咬紧牙关，为咗自己想做嘅事情都系要咬紧牙关。人呢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咧，系喺呢度咧就俾到我哋嘅。咁我哋其实有阵时都要谂。有工作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与其话我哋咬紧牙关要拼搏完成佢，不如话我哋喺成个过程入边，好好地享受一下工作带俾我哋嘅成功感啊、满足感啊，以及喺个过程入边，我哋可以体会得到有啲乜嘢嘅得着。当你咁谂嘅时候咧，就发觉啊，会多咗热爱自己嘅工作，热爱自己嘅生活。咁啊，虽然都系咬紧牙关，但系起码你选择咗用一种快乐嘅心情咬紧牙关，都系呢句啦。我就会选择快乐嘅，反正啲工作都系要做嘅，点解要苦瓜干咁做呢？唔中意做呢份工嘅，你更加要快乐。你心谂，哇！我好快脆可以转工啦，做好啲先。 放肆的尽情挥霍，那一年换的东风，你和我站上全世界的最快乐的巅峰，等着雨停的午后，你希望此刻永久，而现在终究将是永久的牢笼，让我一直在等候，等待后面是等待，更寂寞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贴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痛。最爱吃什么火锅，最爱把小小的脸轻轻地靠在我胸口，这城市每个角落唯一的霸占街头，我知道你会想起雨停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回头，等在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倔强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痛。只要 系都系要做啦。咁啊，记住选择一个开心嘅方法去做咯。唔中意而家嘅工作嘅，更加要快啲去做啊！啊，道理就好似咧以前读书一样咧。我记得阿 Sir 同我讲过，如果你唔中意背历史嘅时候咧，你更加要俾啲心机去到读呢一科，因为等你有得选择嘅时候，你可以 drop 咗佢嘛。你讀得好嘅時候，咁你咪可以將你個 curve 拉翻高咯，咁你咪有能力去到 drop 咗佢咯，咁你咪以後唔使對住佢咯，道理都一樣。你嘅工作如果而家唔係咁滿意嘅，咁啊咬緊牙關同埋投入快樂咁樣去做，做到一個有能力可以拎走佢嘅時候，咁咪換咗份工佢咯。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知唔知道面条要点样煮先至好味啊？首先要放喺滚水嗰度淋一阵，然后熄火焗佢一阵，再倒入去冻水嗰度过一过冷河。经过冷缩结胀嘅过程之后，先攞去煮或者炒，面条咧就会好烟韧，好有弹性啦。其实煮面和人生都是一样，要成为一个强韧又坚定的人，要抵得住冷，抵得住热，还要抵得住焗。而食物之所以好味，就是因为有盐、糖、醋、辣椒等等各种调味料来的调味。而生命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悲欢离合和各种成败得失。因为有过失去，先至懂得珍惜拥有；因为有过失败，先至知道成功来得不易。生命中的际遇和磨难，就是人生之中的调味料。少了他们，人生就会变得平淡无味。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人生之中遇到的各种际遇，亦都不用痛恨生命中的磨难，因为这些际遇和磨难都为我们的人生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尽快将忧愁眼睛又藏面孔又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心全是有价。从娃娃一声睁开眼睛看地球，从懂得紧握妈妈暖的手，到咿咿呀呀一声声仍唔够，从怕怕行行，然后要得走，从为你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有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相送，同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睇透？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够。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心全是有价。紧握妈妈暖的手，到咿咿呀呀一声两声仍够，从怕怕行行，然后要得走，从孭起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有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相信同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感激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 有价系啊，生命系有限嘅。我哋成日都话喂，拣啲自己会令自己开心嘅工作嚟做啊，咁个人咪可以成日 keep 住快乐咯。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衰猪嚟嘅，今日明明星期二嚟噶嘛，系咪？我哋今日咧应该系生活博士先至啱嘅。唔紧要，唔紧要，继续讲落去咯，系咪？天气咧有阵时都叫做忽晴忽雨啦，咁啊令到我哋嗰啲屋企嘅窗咧就容易啊，哇整到污糟邋遢，咁点啊？特别咧系我哋好多时屋企咧都会有铝窗嘅，铝窗如果要清洁嘅时候咧，个个咧都系冇乜心机噶啦，又要抹又要成，不过记住啊，几时都好注重安全，啲咩手啊、脚啊、头啊，千祈就唔好伸出去呢一个身体窗口外边。好啦，讲翻咯，咁啊铝窗都有啲窗边嘅，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可以咧就系用漂白水啊浸透咗一啲嘅布条或者咧就系纸条，覆盖喺呢个玻璃胶上面，咁啊放半小时，其实铺喺上面嘅即系铺喺啲玻璃胶上边，然后咧就等佢好似腌咁样，哇腌咸鱼啊腌半个钟，跟住咧就发觉咧原来佢胶边嗰啲好多嘅霉咧霉点啊，咁都可以咧就系顺利咁样被你清走啦。而呢啲嘅除霉剂啊，亦都可以咧就深入嗰啲玻璃胶入边咧，甚至乎将嗰啲嘅霉根啊，系霉嘅根部啊，唔系嗰位王妃霉根，咁啊一次过咧就清除晒。好啦，窗框嘅清洁都非常之重要噶，只要咧好简单，用一桶水加一匙羹嘅洗洁精，搞完之后咧，就用抹布啊黏上呢、这个叫做头先啱啱。泡制嘅清洁水就能够清洁窗框噶啦，咁啊最简单都系用玻璃水啦。若果污渍已经渗入去呢一个铝窗框入边嘅话咧，就可以用一个叫做20号或者以下嘅水磨砂纸，系啦，你去嗰啲五金铺嗰度讲，喂靓仔，我想要200号或者以下嘅水磨砂纸，咁喺呢个污渍上边咧打磨磨啊磨啊磨啊磨啊磨，然后咧就发觉，哎啲污渍搞掂晒。你嫌嗰啲磨完之后有少少好似刮痕咁样嘅嘢咧，你就再喷一喷头先嗰啲嘅清洁剂，再攞布咧就抹一抹翻干净佢，搞掂。好啦，跟住咧要去到棘手啲嘅位置啦，就系我哋嗰啲铝窗咪有啲铰位嘅，嗰啲槽啊，嗰啲槽位啊，嗰啲坑咧难搞噶。好啦，我哋可以咧就而家落雨天就唔好搞住啦，因为咧要用一个干燥嘅情况底下，我哋用嗰啲旧嘅牙刷。在那些窗的槽边，哇擦擦擦，向上擦向下擦，擦完之后你就发觉啲大量的灰尘呢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被你擦走了先。然后就再用干布呢就擦一擦它，再抹一抹它。好啦，等那些叫做暗藏的铰位，即是那些铰位呢有个螺丝有个窝钉位那些铰位呢就除去灰尘。走晒啲灰尘咧，先至去到咧就系用我哋嗰啲头先自制嘅清洁剂，去到咧就系清洁一下。因为啊，如果湿咗嘅灰尘咧，其实反而会卡住嗰个嘅铰槽嘅位置，令到咧我哋就更加难以清除。好啦，最后咯，你嗰啲咩铝边啊，甚至乎系槽位啊、铰位啊，都已经清洁咗啦。玻璃咧最重要嘅系咩啊？梗系望上去啊，干干净净啦。咁所以咧，就轮到玻璃嘅清洁啦。啊，记住，清洁玻璃咧就系清洁玻璃铝窗嘅最后嘅一个步骤嚟噶。抹窗啊，抹布啊，就系要用嗰啲不容易甩毛嘅布料。简单啲嚟讲啦，你去嗰啲叫做买嗰啲家品地方啦，佢都有清楚列明就系呢一个咧就用嚟清洁玻璃嘅。好啦，咁然后你咧就可以买嗰啲嘅布啦，跟住咧就可以好干净咁样咧，将呢一个嘅玻璃窗咧就抹到好靓靓啦。亦都系啊，先将嗰啲嘅清洁剂啦，扭干咗佢，用块布湿湿湿扭干佢，向上擦，向下擦， 跟住你就可以發覺咧，塊玻璃咧就非常非常之靚啦，咁啊，非常之簡單嘅方法，但亦都可以咧就令到你嘅屋企咧就做得相當之靚。玻璃咧都好緊要噶，玻璃嘅位置咧就可以令到啲陽光咧就有充足嘅陽光滲入去你嘅屋企入邊。你發覺咧，如果個玻璃抹得靚咧，啲太陽光射入嚟屋企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會令到你覺得哇，真係靚好多，甚至乎啲陽光咧。都是有温度，不是只是熱的那種温度，是會令到你覺得舒暢的温度。 吹過蠟燭一一碎，原來幸福會流淚，一天接著一天，願定格此刻放心裡，带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尽再多别怕花力气， 只想你记得继续留住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现在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很快脆，又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吃完饭了， 戴回个口罩先， 喝完水了，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由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就内地各地疫情风险等级公布的名单，上载内地属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名单到回港易计划专题网站。在抵港当日及之前14日曾经逗留内地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以按回港易计划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入境香港。 根據國家衛健委網站，目前全國暫時沒有高風險等級地區，中風險等級地區有23個，包括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街，再有7宗接種疫苗後需要送院的個案，其中5人已經出院，1個人留院觀察，1人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1名45歲女子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後出現胸口痛和心悸，在博愛醫院留院觀察，另一名28歲男子同樣接種第一劑復必泰後出現兩邊上肢皮疹，他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另外，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约217,500剂疫苗，当中约907,5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习近平话中方支持伊朗在核协议问题上的合理诉求，中方愿意同伊方加强协调，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习近平又话中方将为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公正解决，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伊方就地区同国际事务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安全稳定。鲁哈尼表示，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近期两国签署的全面合作关系为双方未来互利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耶路撒冷用刀刺伤一名以军士兵和一名平民，被警员开枪击毙。施袭者是一名17岁男子，行凶之后被警员开枪打死，遇袭受伤的两人年约20岁，已经送院救治。事发在东耶路撒冷谢克杰拉地区附近，这个社区几十个巴勒斯坦家庭面临被驱逐，以便兴建犹太殖民区，是4月中以来触发巴勒斯坦民众和以色列军警冲突的导火线之一。以色列軍方和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其後更爆發11日流血衝突，導致幾千名平民傷亡，雙方上星期五凌晨開始停火，至今大致維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好，甜甜同埋 Kitty， 地盘开工要安全，一定要有 Mira 同埋 Era。 哇 ，Mira！ 冷静啲吹气筒，冷静啲吹气筒。 我知，但安全帽咧要扣好条帽带咧，咁就要对住块 Mira 扣。 Mira！ 冷静啲。 我知，再搭埋。诶，开工前咧亦都要咧检查个安全帽有冇裂痕，确保冇 Era。 崔杰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全剧。 喂，风骚可以嗌啦。 我唔系乜都嗌嘅。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计。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6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都落下雨，唔知道而家出边有冇落雨咧？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点啊？有冇落雨啊？出边？ 嗱，我自己个区咧就系阳光普照嘅， 竟然 系啊！但你知啦，啲雨水咧有时咧好蛊惑嘅，偶然咧我啲区域嘅某啲时间咧突然之间又会捐出嚟嘅。 系啊，有阵时系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但系可能其他区啊风和日丽啊。 系啊，我都有试过咧，就系、是、你知新界出九龙咧就经过隧道噶嘛。 系啊。 咁我哋可能咧入隧道之前同入隧道之后咧，哇，好似变咗魔法咁啊！直头去咗另一个层。 我都成日见经历呢一样嘢，明明咧系好好天，一出隧道嘅时候，哇，做咩啊？倾盆大雨嘅咁啊！ 系啊，所以即系都系作好准备啦。同埋我觉得咧，呢啲时候咧带把遮系真系好嘅、 嗯， 特别系好似我呢一类咧，即系譬如有时放工嘅时候咧，都系而家你知道太阳收得好迟啊。 嗯， 咁变相咧，有时你等车啊，或者系如果你真系要行一段路10至15分钟咧，喺室外晒嘅话咧，你如果有把遮咧，系争好远嘅。 哦，帮你挡一挡啊嘛，系咪？ 是啊，即是你会行得冇咁吃力咯，因为原来呢啲太阳晒完之后呢，譬如我最近呢我都发现自己晒得耐呢个头系会唔舒服嘅，即是会觉得好兴或者好热啊咁样咯、 哦。 可能真系啲暑气晒埋呢就喺个身体入面都会积住啦。咁我人会特别容易攰啲嘅。咁、啊、所以我有时真系要自己保护下自己啦，即除咗话搽防晒之外，真系有时啱啫系好有用嘅。 是啊，喂，其实你系咪每一日都会搽防晒嘅呢？好奇问一问。 哦，我自己會啊，因為咧我自己都幾怕曬黑啦，一來，二來咧就係、是、你知女士咧都幾怕曬完之後咧會啲皮膚乾啊，或者係起紋啦、啊，或者係起斑啦、啊，咁所以咧搽咗防曬咧，雖然我唔知道係咪真係爭好遠啊， 嗯、 但係心理上咧會覺得就係嗰種感覺就係、是、如果你乜嘢都冇做。而你皮肤是有一些症状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我做少了东西、哦。但如果你做足呢，而他都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起码会觉得安乐一点。 即是对对着自己啊。 是啦，即是不会是因为自己做错事所以就、导致了这个问题咯。所以我觉得做足一点会好像好一点咯，心态。 嗯，都啱的，不过我真的没有见过你黑的。 你少见啦，呢两年少啲嘅真係，因为即係凑住小朋友嚟住疫情呢，真係少咗好多户外活动嘅。 哦，咁啱嘅，咁最紧要都係即係呢啲天啊，有把遮又挡一挡太阳又挡一挡啲雨水啦。 係啊，喂，不过其实呢我今朝早呢係想讲呢，头先咪讲到皮肤问题嘅。咁最近呢都见到话嗱，我自己呢就驚起斑或者晒黑啦。咁、 嗯、 最近亦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呢就喺度有时讲下戴口罩呢，咪成日听人哋讲咩口罩机嘅。 是啊， 即是可能在口罩的底呢，即是譬如可能在你的面啊、鼻啊、下巴那些位置呢，突然之间会生了很多暗疮或者是粒粒这样啦。 嗯。 那有些人呢就觉得哎纯粹是关于口罩事啦这样。但是呢原来呢在这个中医角度呢，如果你在不同的位置生了暗疮又或者是皮肤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干纹啊、裂纹呢，那都可能是象征着呢其实有一些的内脏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出现了一些毛病呢，是一个警示来的。 哦，即是不是那些什么肾虚啊，那些 friend 来的。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原来呢你突然之间如果在个鼻那里呢生暗疮的话呢、 啊、 那就代表呢可能你的肠胃呢就有少少问题了。未必一定是去到很严重的、 嗯。 例如可能最近吃饭不定时啊，或者是飲食失调啊、 嗯、 又或者大家经常都讲了，经常吃煎炸东西啦、热气东西啦，或者辣东西啦。原来呢就会是反映咗喺个鼻嗰度咧，嗰啲油脂会特别旺盛嘅，咁于是乎就好容易会生咗暗疮呢样嘢啦。 咁啊，唔知会唔会又影响到譬如多鼻油嗰啲位咧？嗬？ 嗱，佢又冇讲系唔系净系出油嘅问题咧，但原来咧个鼻同嗰个胃咧，即系肠胃系连接 嘅。 嗱、嗯，咁又讲下巴咧。下巴咧，原來就象徵住咧嗰個腎臟、哦，即係咧啲人成日講咧，女性咧咪好中意話咩內分泌失調啊嗰啲咁樣嘅。係 啊係啊。 咁原來咧，佢話呢一樣嘢咧喺下巴咧就好反映到出嚟啦。 嗯，下巴。係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面咧都幾普遍噶嘛，啲人成日都講口角啊，或者係面頰啦，即係都算係口罩覆蓋住嘅地方咧。原來咧就代表肝火盛。 哇！所以話中醫真係睇好多嘢喎。 係啊，我覺得又幾得意，因為咧真係聽好多人講話口罩覆蓋住嘅地方咧會無故生好多暗瘡啦，咁就係時候要自己諗清楚，係咪真係淨係關個口罩事咧？會唔會其實身體入邊咧都有啲毛病，大家要注意一下，例如調整下自己嘅生活習慣啦、作息時間或者飲食習慣，咁可能都會好好多嘅咧。 係咧，我哋容易賴咗個口罩啊，而家，但係冇諗到其實自己身體咧，可能真係有啲位咧唔係咁好，特別喺抗疫期間。大家可能都容易食物食即系食方面咧系麻麻地啊，因为大家可能点解麻麻地咧？食就食得好好、啊、喎，但系就系因为食得太好啊，搞到自己咧就呢段时间咧就吸收过多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即系左生一样右生一样，都几麻烦。 同埋咧，我都承认自己咧抗疫期间咧系咧借呢个抗疫为由咧系食多咗好多外卖嘅。咁、其实啲人都会讲啦，即系外卖始终啦。都會有味精嘅，咁呢樣嘢亦都會係一個影響嚟嘅，咁所以大家都係時候要諗下啊，如果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係咪應該要平衡一下咧？起碼可能喺你食嘅嘢嘅種類裡面咧，要好好咁樣選擇啦。 係啊，好似我咁啊，夜晚而家餐餐都係食沙律噶啦。 嚇！ 哎呀，健康啲，翻嚟再同你講呢樣嘢。 好 啦，轉頭見。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未讲呢一个嘅晨光百科之前呢，同你睇睇嘅天气先。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9%嘅。朝早啊，最紧要咧就系知道出边嘅天气系如何。如果唔系嘅话咧，衫又着错，咁啊啲工具又准备错，咁就唔好啦吓。好啦，香港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喺个郊外嗰度生活住嘅。我哋成日都会话喂，香港有牛啦，系咪？有野猪啦，有马骝啦，又有刺猬啦，穿山甲都有啊。仲有一种咧就系香港原生嘅鹿啊，系啊，鹿啊。呢种鹿咧咁啊，正名啊吓，正统嘅名叫赤脊。亦都咧就系、香港嘅野生动物拯救中心最常咧就系需要拯救嘅哺乳类动物之一嚟嘅、赤脊经常咧都会唔小心啊入咗入去人类嘅地方，包括咧就引水道啊，或者一啲路边嘅栏杆啊，又或者咧都有被汽车撞到而受伤。咁但系咧，其实拯救呢一种嘅赤脊嘅鹿咧。过程是非常之困难，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一旦不小心，即是你救它，但你都要捕捉它的嘛，是不是？由于它非常非常之细胆，所以呢它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还影响到它的生命，就是叫做捕捉后肌病。捕捉之后肌肉的病是什么病呢？样原来很容易就会因为它太害怕，影响到它的心脏，甚至乎就会死亡。因为当某一啲嘅哺乳类动物喺极端嘅压力同埋紧张嘅情况底下捕捉之后，咁啊呢一个肌肉啊就可能会引起唔同嘅症状，从呢一个名字就可以见得到啦。呢个病通常都系野生动物，特别咧就系蹄动物啊，即系嗰只脚咧系有蹄嘅。被捕嘅呢啲嘅哺乳类动物啦，就有机会触发呢一个嘅连锁嘅疾病啦。好啦，捕捉之后呢一个叫做病征啊，包括呢就係心跳率同埋呢个体温会急剧上升，肌肉呢会僵硬，四肢瘫痪，甚至乎尿液呢会呈现深红色的。呢种嘅疾病亦都可以分为呢就是急性同埋慢性。动物出现呢一个症状呢就可以喺数小时之内就死亡㗎，亦都可能呢就係几星期之后先至慢慢死亡。所以话死于捕捉后肌病嘅动物呢其实係吓死㗎。由于赤脊嘅个性非常之胆小，容易受惊， 捕捉之后啊，呢、这个病经常发生喺佢哋嘅身上边，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啦。所以咧，如果上山谂住睇赤几嘅朋友咧，系好难见得到呢一种嘅鹿噶。由于佢哋细胆啦，你离远踩到树叶嘅声，佢哋听到，仲唔走咩？咁但系如果当我哋遇到受伤嘅呢一种嘅赤几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做呢？咁梗系第一时间咧就联络政府啦。最简单嘅电话号码，长嗰个都唔讲，短嗰个1823。如非必要，亦都唔好咧就特登啊行近去睇下呢一只受伤嘅动物，因为你可能咧又会吓亲佢。千祈唔好谂住捉摸佢啊，掂佢，因为你唔系专业嘅人士。更加咧就唔好谂住用闪光灯影张相闪佢，又系会吓亲佢。记住。保持翻嗰个环境嘅安静啦，人声、车声、手机嘅铃声都会影响到呢一个动物嘅心情嘅。当天气炎热嘅时候，发现咧有赤几被困，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可以尝试咧就系用嗰啲冻嘅湿毛巾，咁啊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离远咁样帮佢降一降温咯。不过都系嗰句，尽量揾人咧一齐寻求协助，咁咧。就会安全好多啦。我自己咧，虽然成日都中意咧就系山间游啦，但系赤几咧我都系喺个电话上面先睇到，图片就多啦。真嘅咧，可能都系要啲公园先睇到。 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我，越是想喊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三聚，有一天再相见。在你下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会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 嚟到朝早6:49啊，出边29度啊吓，咁可能体感上嘅天气都系觉得系热嘅，咁啊注意住补水啊，咁啊热嘅地方就唔好去咁多，如果唔系咧就晒到自己啊，即系周身汗都唔好啦。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逢星期二朝早个 KOL 系列咧，就梗系讲我啲 team building 团队建设嘅嘢啦。请个 Condy 出嚟先。早晨 ，Condy。 早晨啊 ，Bobby。 嗱，之前咧问咗好多次咧，都系关于一啲公司或者系机构咧，就系、是、想建立大家啲员工嘅团队精神啦，等大家可以咧合作起上嚟，做嘢起上嚟咧，就会更加了解啦，或者更加可以咧摸熟到对方嘅一个做事同埋性格嘅模式啦。好啦，咁、如果调翻转谂，我个人层面咧，好想咧令自己人际关系好啲啊，又或者想了解自己有啲咩长处或者弱项，其实又有冇一啲类似嘅咁样嘅 workshop 啊，或者系机会可以安排俾我自己去了解下自己嘅咧？ 都有噶，咁譬如我哋有啲公司咧，咁就譬如都真系，譬如佢哋都做咗唔同嘅 team building 之后咧，咁就发现有啲同事咧，始终都未必或者咁讲。團隊嗰個 build up 咧，未必係最能夠focus 到佢嗰、那個弱項啊，或者佢啲 improve 嘅位咧，其實可以再諗下啲咩方法嘅。咁正如你話齋，咁佢真係可能好似個別咁樣嚟揾我哋咁樣嘅，係啦係啦，好似啲惡補啊，或者補課啊，或者叫做叫 one on one 嘅 training instead of 即系成条 team 一齐嚟咁样嘅。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系咪即系好似人哋咧见营养师咁啊？即系睇你嘅体质咧就缺乏啲乜嘢，咁啊需要咧食翻啲乜嘢咁补充下。其实喺面对人际关系上面，要自己去做一啲鸡精班或者自己去补下习嘅时候，系咪都系用一个类似嘅方式嚟到分析佢嘅强项弱项，然之后再俾啲建议佢咧？ 其实我哋另一种会即系个 focus 会多啲系佢个。个人个世界多啲嘅，咁因为我哋冇咗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嘅角度去睇啊嘛，只有我哋嘅 trainer 同埋嗰个即系嗰个同事佢个角度嘅啫，咁所以我哋就会 focus 多啲咧，就系、是、透过譬如一对一嘅时候，我哋同佢去即系透过单人落啦，同佢去倾偈，倾嘅时候啊，睇下啊，咁其实公司话你要即系需要即系 training 啫，咁你自己嘅需要系咩咧？你觉得你自己系点样咧？咁样咁系由佢出发嘅，咁所以呢一个位咧，通常我哋嗰、那个。做法就係譬如我哋一次過就做唔到㗎，係講緊係一連串嘅，譬如 say 我可能有八堂至到十堂嘅時間，咁每一堂呢就大約可能一個鐘頭鬆啲咁樣，咁視乎返嗰、那個即係嗰個同事佢嗰、那個即係佢俾到幾多嘢或者幾專注咁樣，咁因為我哋呢一種做法呢叫做 coaching 咁樣嘅，係啦係啦，就好似你有少少你話咩營養師即係幫你睇下究竟你有啲乜嘢嘅需要，譬如你嘅目標，譬如有人想減幾多磅嘅，或者有人想增磅嘅咁啊，咁調翻轉頭，我哋就個 trainer 就會問嗰個人就係、是、你個目標係啲乜嘢咧？你覺得自己有啲乜嘢想做到咧？會先譬如嚟緊八至十次裏面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可以一齊去做咧？咁樣咯。 嗱，之前咧聽阿 Condy 講咧，好多就係啲集體活動啦，即係包括咗可能要落水啊，或者都有啲群體式嘅野外嘅活動比較多啲嘅。頭先講嘅呢一種 coaching 咧，我只係幻想到係咪即係好似見社工咁啊？即係自己講我遇到啲咩問題，或者我喺職場上面咧遇到嘅個案，或者同同事相處嘅模式咁樣，係咪真係淨係用呢一種方式咧？定還是都有一啲我哋未必知嘅活動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去學嘢咧？ OK， 我谂分开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是、系咪好似见社工咁样嘅？咁又唔系嘅吓。咁、因为我谂 coaching 同埋社工嗰度咧会有啲唔同嘅。咁因为社工咧就系、是、会系讲多啲譬如问翻前因后果啦，跟住再睇翻佢嘅周围嘅人去 drill 多啲佢自己嘅即系嘅性情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 coaching 咧就系、是、focus 多啲系。現在你而家發生面對啲咩問題？我哋理清個問題、，and then 咧就係諗下 next step， 即係下一步，你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加好，或者有啲咩你做少咗，然後令到成件事係做得唔夠正嘅咁啊。咁所以嗰、那個集中點咧就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通常 coaching 就係講緊嗰譬如45分鐘至到60分鐘，我哋好有效咁樣去問佢現時。 你面對啲乜嘢，跟住逐啲透過去問題去問佢。如果啲人咧佢未必好答到嘅話咧，我哋嘅 coach 咧就係好點啊，好強嘅一樣嘢咧，就係透過問題嘅技巧，不斷去問佢你而家係咩情況嘅，咁就俾佢了解清楚咯。咁有陣時去到啲 coach 咧，再去聽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佢真係會恍然大悟，就係、是、啊。是的，我是要这样去，即我看到我问题原来我是这样去看的。跟住再个方法怎样令到他真的可以行前一步呢，就是不是 coach 去教他的、而是 coach 是问题，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那个方法可能不知道嘛。那他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就站在那里嘛。或者、他不知道所以老板才叫他来啫。或者 HR 才叫他来啫。那我们就又是透过一些问题的方法，或者一啲比喻嘅方法，咁俾佢好似有啲inspiration 咁樣，然後諗下唔同嘅方法去做咁樣咯。咁所以你話有啲第二個問題就是、咁有咩活動啊，有啲咩做咧？最主要我係透過個 dialogue， 即係嗰個對話。係啦，冇錯。咁、那個對話嘅時候咧，就係、是、去幫佢釐清佢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啲乜嘢嚇，咁跟住再去幫佢諗下。即係帶佢啦，帶佢去諗下，咦？咁係咁 next step 係點樣咧？咁樣咁，所以有陣時成個 coach 咧嘅過程咧，即係 coaching 嘅過程咧，可能淨係喺度 focus 緊佢而家面對嘅問題，不斷幫佢撩咗先，咁跟住就係再去諗即係下一步係點嘅時候咧，咁可能下一次啦，下一次 coaching 嘅時候再翻嚟就咁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咧？或者佢經過咗譬如一個星期啦咁樣，咁跟住佢去無論係問人啦，或者佢自己去諗啦，或者去揾唔同嘅 resources 啦，跟住去再諗翻下一次見面嘅時候，佢可能俾一啲方法啊，咁我哋又再透過個 dialogue。然后去睇下呢样嘢可唔可以用到咁样嘅。 所以话咧呢一个咧，自古以嚟都系话有啲咩事自己谂唔明咧，就要揾多一个人去帮你谂下。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啊嘛。所以如果真系遇到啲咩问题嘅时候咧，除咗同身边嘅人讲啦，譬如同事啊或者朋友之外咧，睇下会唔会咧真系喺职场上面咧有啲意见可以俾到你，咁令到你嗰条路咧可以行得直啲快啲咯。 系噶系噶，好似芭比话斋，真系有阵时要揾第二啲人去讲，同埋有阵时咧，因为譬如我哋 coaching 咧，通常系俾公司里边啲比较高层嘅人去做嘅，咁因为个收费都贵嘅，咁所以咧公司俾个资源咧就系、是、都可能会需要即系觉得呢个同事系咪都真系要帮佢手啊咁啊，同埋因为高层咧好多时佢面对一啲问题咧，佢唔可以同人讲啊嘛， 所以就要揾一个出边嘅专业团队嚟帮手啦， 冇错啦，冇错，同埋我哋个角色系会变咗系俾第二个角度俾佢睇咯， 系好似系公正啲咯个感觉，觉得即系唔系同入边嗰啲利益争。争斗者有关嘅， 冇错冇错。 明白晒啦。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Candy 话俾我哋知，只要你想有进步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途径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职场上面咧顺风顺水，步步高升啦。 好， 好啦，唔该晒 Candy。 好，晚上系。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好啦，时间话咁快就已经嚟到朝早嘅6:59啦吓，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出边系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都话啲天气难捉摸噶啦，天文台都话到系酷热嘅，咁但系同一时间有雷暴警告，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咁啊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先，7:00之后咧翻嚟分途广播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除咗阿白元浩之外啦，芭比林慧都一样会翻嚟同各位听众见面噶。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坚寻日话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又指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反问是关心溯源，抑或是想转移视线，希望美国有关部门尽快澄清。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朝早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嘅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走音添，7:07嘅时间，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同埋林慧芭比都喺度。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翻到嚟啦吓，咁啊，要问一问咧就系 Didi 咯，咁啊 ，Didi 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啊吓。 早晨啊，我相信如果今朝早一早咧有开新闻听到咧，都知道啦，青葵公路有宗交通意外啦，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对出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由于时间尚早，咁暂时都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讲翻行上嘅隧道龙尾先，咁就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啊，远个电话机留少少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啊，小白芭比啊，今朝咧听新闻咪有中三号干线嘅交通意外嘅，咁、好彩啦。涉事呢两名司机就好奇迹咁样轻伤，因为都几犀利噶。佢喺凌晨五点几嗰阵时，系啦，凌晨五点几，咁咧就一架嘅私家车咧同一架货车相撞啦，沿住一个青葵公路去青衣方向，咁啊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噶。咁一撞嗰阵时咧，嗰架私家车撞落去个货车度咧。 就一反之下咧，就跌咗落去橋底喎，直墮去20米高嘅橋下低。好彩咧，下低個停車場咧有架廢車，我嗰架車啦，唔知係咪廢車啦。咁之後咧就起咗火喎。好彩個司機 下低架車都俾佢壓毀咗。 係啦，就好彩唔係有行人。好似下底係一個停車場嚟啫，咁啊消防咧接報啦，趕到去現場啦，咁當然即刻睇下橋面同橋底啦，咁咧就消防就發現啦，好彩個貨車司機咧就只係受輕傷，咁但係著咗火嗰個私家車咧，嗰個司機好彩走咗喺車出邊等啦，即係如果車裏邊就不得了啦， 哇！即係都真係好彩， 係啊，今朝兩個司機真係好好彩啊，咁啊消防就當然係開灌救嘅汽車去熄咗火，但好彩司機就出咗嚟啦，咁我就由於呢單新聞咧，今朝早就上網睇翻啦，其實香港汽車咧高級駕駛協會啦，都有講噶。我唔好，我做咗咁多年啦，我真係好唔明咧，點解啲車咧成日都會聽到話，哎呀多車串燒咁樣。最主要原因，小白你應該知點解啦。 哦，係跟車太貼啦。 係啊，因為你跟車嘅距離咧，真係事實實在太貼啦，所以成日都見到。但係啲司機就改唔到一個駕駛習慣喎。咁其實你都應該知道啦，小白。咁同前車咧要起碼保持有2秒嘅距離啊嘛，係咪先？ 啱啊。 係咯，咁但係啲車點解要跟得太貼咧？就是原因 心急咯， 系啦，原来咧，同埋咧，佢哋系唔想俾其他车涉入嚟。 哦， 呢一个先系致命伤啊！高级驾驶协会嗰啲人讲 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啊！香港揸车咧，有阵时大家个心态就系一嚟急啦，二嚟都唔知点解大家好容易有一种唔想输嘅心态， 系啦， 即系觉得俾人涉咗去自己前边咧。又覺得好辛苦啊！ 咁你俾人攝咗去前面，你就代表你又後咗一個位啊嘛，因為 係嘅，係咯。 同埋如果我係駕駛人，即係我係一個司機啦，咁我揸車嘅時候，如果俾人前車咧攝咗去前面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動作係需要做嘅，因為我要同前車保持一個2秒或者3秒嘅距離噶嘛，係咪先？咁如果突然之間有車攝咗入嚟咧？我係需要咧係收油，然後再同翻啱啱攝入嚟嗰架車咧，再保持一個2秒至3秒嘅距離， 即係再拉翻開少少個距離啦。 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都奉勸咁多位駕駛大哥啊，即係。就 cut 線嘅時候，你即係我有兩三秒時間俾你，你亦都可以咧就係 cut 線嘅，冇問題嘅。但 cut 線之前咧，就記住打燈，因為有陣時好多人咧就唔打燈 cut 咗入嚟咧，咁我一收油，後邊嗰啲車咧又唔知道原來我係因為要讓車俾其他人咧，又睇唔到前面架車原來有打燈咧，就好容易咧又會揩到我架車。因为后面嗰架车又有机会跟车太贴喎， 系啦，咁小白呢个态度好好，但系有啲人咧，你呢个涉车咧嘅撞嘅程度咧，就一定系有限咧，最多系刮花或者系撞到，但系最唔好一样咧，就喺啲 highway 即系高速公路度咧。超速啊！呢样嘢你好容易有翻车，好危险啊！ 冇错， 所以咧呢一个香港汽车高级驾驶会都话啦，其实真系一定要揸车啲人咧，好蠢嘅，成日都愚昧同埋自私嘅行为，所以令到咁多交通意外发生咯。 我成日都话咧，都系呢一句，好冚都系呢一句。你想你好快脆去到嗰个目的地咧，你慢慢揸，安全揸，其实系最快，因为引起咗交通意外，其实大家都系输家。即係大家都會慢咗嘛，同埋大家又去唔到個目的地咯。 係啊，咁啊揸車嘅人都係啦，安全為首要。咁啊同前車要保持好似你講啦，其實最好就唔止兩秒啦，三秒嘅距離啦。因為其實駕駛人士咧遇到突然之間停車或者慢車煞掣嘅時候咧。你要有足夠嘅時間點咧？思考同埋作出反應啊嘛！ 係啊，要諗一諗㗎。有陣時唔係即係嗰啲反應突然一突如其來，你扭態，你一扭態又可能撞到隔離架車，係咪先？咁所以真係安全車速最緊要啊！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你跟得咁貼咧，你睇唔到前車咧，前車即係會阻擋到你嘅視野喎。你睇唔到遠範圍，即係你嘅交通嘅環境、四周嘅環境啊，係咪？ 啱啊！ 係啊，所以其實遠翻少少，你可以睇到四周嘅環境，又可以保持距離，大家開心安全幾好咧。 係，我仲有個少少 tips 嘅就係、是。如果大家驾驶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嗰个导航，唔系话大家识唔识路，系因为而家导航咪有好多话俾大家听个交通情况嘅。 哦，系啊，系。 咁如果我譬如例如我去到我揸呢紧呢个弥敦道嘅，咁我就发现原来喺美利华一带咧都已即系呢一个酒店附近一带咧都已经见到系严重挤塞嘅。咁我就知道其实离远我已经开始会收定油。 哦，系系系。 系啦，又或者譬如我行吐露港嘅，去到马场附近，我知道嗰度例牌塞车，咁但系我见到喂真系塞车，红色，咁我地图。顯示咁我又可以收定油，又唔使話特登咧去到嘅時候先臨急去踩壁力咯。 係啦，同埋我聽到導航咧好好噶，前車幾多米你就轉左，幾多米轉右咁樣咧。 哦，係啦， 幾好。咁你聽到咧就預早咧就唔該，唔好臨急臨忙，唰一聲攝入去，就預早打定燈。 係啦， 咁就大家安全啦。 大家安全啊，大家好快去到目的地啦嚇。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真係變幻莫測啊，睇下 澳出面咩情况先？ 变成点咧？ 你好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陈广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今朝天气如何咧？ 哦，今日蓝天白云啊，都齐晒啊，当然仲有个太阳啦，个太阳就超级热嘅，都依然啊吓 ，super hot 啊，咁啊朝头早感受到个热力四射啦，我自己都晒晒太阳先啊，吸收下维他命 D 啊，但系唔好吸收过量，如果唔系会甩皮啊，可能朝头早已经晒到甩皮啦，咁啊朝头早可能出门口嘅女士们啦，其实有啲男士们贪靓嗰啲咧，都应该要搽翻啲防晒嘅。如果唔系你长时间有好多朋友咧，其实等车咧等到黑咗啊，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喂，点解你近排黑咗嘅？我问啲朋友啦，系咪去沙滩玩啊，或者陪啲小朋友去玩啊，定还是陪屋企人行山啊？佢话乜都冇做啊，其实礼拜六日都系喺屋企。不过一至五咧喺嗰啲转车站啊，依家咪好兴嗰啲巴士，与巴士之间咪有啲转乘站啊， 有好多噶，将军澳新开嗰个咧都冇几耐啊。 系啦系啦，咁咧嗰啲转乘站咧，你一定会话，喂唔系，唔系有瓦遮头嘅咩？系有瓦遮头噶，但系咧更加多朋友咧就喺嗰啲转乘站咧嗰度吸烟啊。咁咧就令到咧大家啲个人距离咧啲间距又要再疏啲啦，因为有啲朋友就唔非吸烟者嚟啊嘛，佢又 避唔到啊，嗰啲烟周围飞噶，好惨啊！即系睇风向咧，又要 同埋有啲转乘站咧个顶咧系透明 嘅，系咯， 你有冇留意？ 咁咪折射咯，讲 出重点来啦， 系啊。 透明系点解说咧？究竟透明又 只挡雨唔防晒？ 系啊，究竟防唔防晒咧？真系千古嘅谜团啦，咁样。咁如果唔防晒，点解开始要设计透明咧？系咪需要个采光度高啲咧？真系打个问号。不过有啲朋友就真系同我反映啦，又唔系同我反映，同我反映有鬼用咩？同我讲翻话，真系等车嘅时候咧，朝头早啊。有阵时未必系做到个无缝交接啊嘛，即系譬如你搭紧五号车咁啊，我转乘站嗰度等两三分钟就即刻搭到另一架车，譬如八号 A 咁先。 咁最理想啦。 系啦，有阵时你真系要等十零分钟，咁嗰十零分钟，即系大家都会玩手机啊 ，check WhatsApp 啊，复公司嘢啊等等啦。咁但系都系晒住咁样噶嘛，咁所以就可能要自己预备一把咧防 UV 嘅遮，或者咧就系、是。搽翻多少少防曬啦，我自己又中意曬黑嘅，所以可以吸收一下嘅皮膚可以又黑啲啦，又可以吸收維他命 D 啦。咁但係有啲女士真係哇愛白啊愛美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呢個朝頭早咧都可以注意一下啦。咁再講多少少天氣先，咁啊依家熱咧，熱度就冇琴日咁熱喎，可能咧天空上面嘅雲咧就多翻少少啦。风都系一滴都冇嘅吓，留意翻啊吓。 咁惨！ 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相当高啊，连山顶嗰啲大屋咧都已经睇得到了。 哇！拎住望远镜睇埋楼嘅，你可以 系啊，睇下啦。咁可能换咗副新眼镜啊吓，啲度数都清少少。有阵时都要定期验眼，你都唔系话，即系人到呢个年纪咧，唔系近视系老花，唔系老花。 唔会啊嘛，你都咁快老花啊？哦， 会啊，可能系啊，平时睇得嘢多嘛，都叫咗大家唔好周围及噶，及到只眼叉晒。 诶、你及嗰啲股价啫， 唔系啊，有好多嘢睇噶。 好啦 ，咁样详细天气交翻俾你哋。转头 翻嚟睇下你有咩睇啦，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详细方面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留意住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咧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持续酷热嘅，有几阵嘅骤雨。咁啊，下周初咧骤雨增多，雨及咧亦都系有雷暴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咁啊，有效时间暂时就去到咧8点钟啦。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计方面咧，其实二三四五咧都系。好大个太阳咧就晒住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咧，见到啲黑色嘅乌云落雨咯，咁啊下个礼拜就比较上雨水多啦吓，咁啊如果要晒太阳，今个星期晒埋去啦。好，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我哋一样咧会有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啦。 晨光 一齐上下堂啊，梗系唔系 KOL 啦，呢个先至啱。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期二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啊，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手头上咧，我有呢个个案咧，就系同一个情感关系有关嘅。其实我亦都觉得同价值观有啲关系啦。咁啊，有一对咧年轻嘅小情侣啦。咁啊，原来咧嗰个女仔咧就曾经做过一啲私影嘅 model 嘅。咁但系咧，佢就有讲噶，嗱，我影嘅相咧，其实咧都系一啲健康性感嘅相啦。咁嗰陣時咧都係讀書，諗住賺下啲外快啫，亦都冇啲乜嘢唔正當嘅行為發生嘅，純粹即係青春又可以留線影，又賺下外快，佢又覺得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咧，佢而家嘅呢一個男朋友咧，喺偶然之間咧就發現咗，咦，原來我女朋友以前係做呢一個行業嘅，就頓時起咗好多疑心啦，質疑佢當時係係咪淨係即係做影相咁簡單啊？咁啊，對佢開始疏遠啊，直頭咧話覺得睇佢唔起添咁樣。咁其實呢一件事，阿周博士，你覺得有冇得掹咧？定抑或是其實冇啊？呢個真係可能係價值觀嘅問題，能唔能夠用溝通去到化解到咧？ 啊，好好嘅问题，因为人与人相处一定有价值观嘅 issue 嘅，即系个课题。咁我同意呢个真系价值观唔同吓。呢个好重要学，因为我哋永远唔会揾到一个人同我所有嘅范畴嘅价值观都完全一样嘅。即系可能喺食物唔同啦，喺政治唔同啦，喺社会啦、亲情啦、家庭啦、居住啦、环境啦、健康啦、卫生啦，即系总会有啲嘢大家有分歧嘅。咁所以我哋好需要学习，我哋要理解，即系真正嘅爱唔系遇到一个完美无瑕嘅人，真正嘅爱系遇到一个三千八角嘅人。 嗯， 然后发现我都系同样三千八角，佢有好难顶嘅部分，我都有其实好难顶嘅部分，而我哋学习真正嘅接纳。真正的尊重，接纳尊重不是认同他，而是我看到他不足，同时因为爱，这个就是爱的伟大，爱的力量，我们一起从中去学习，将个聚焦在一起成长，成为更好的人，在一段关系里面成为更慈悲，更有爱，更美善，更温柔，更体谅的人，而不是我们见到一些失败的关系，本来大家都没什么，谈恋爱之后大家见得更变得更暴力啊、蛊惑啊、自私啊、即系妒忌啊等等，咁呢个就是一个好失败嘅关系。如果翻嚟呢一个类似嘅情况啦，真系视乎价值观啦。咁呢个私影影相 model 只系工作嚟嘅啫嘛，系嘛？佢又冇伤害其他人，亦都冇因此而要有任何譬如有啲异性关系啊，或者唔恰当嘅关系啊等等啦。咁所以如果呢个男人系完全接受唔到咧，咁呢个系真系一个伤害嚟嘅，因为人与人嘅关系最重要系信任。当信任破坏咗，其实咩都冇晒。咁所以我觉得有冇得掹咧？我谂个女子好值得好。清晰讲俾个男性听佢嘅底线系点啊？即真系沟通翻，因为如果个男人持续系一个唔信任嘅女子，甚至有啲睇唔起咧，咁呢度系会好即系蔓延喺生活嘅每一个渗透生活嘅每一个部分，带嚟好深远嘅伤害。然后个女子又会唔忿气啦，又搵咩去缝翻个男人啊？等等咁样。咁所以我哋其实好需要可能搵辅导啊，搵社工帮手啦，或者佢自己真系需要好坦诚，或者个女子可以搵个男性身边好好嘅朋友去同佢同呢个男子倾翻，问佢其实你介意啲乜咧？会唔会其实你自己我哋男人自己带咗好多大男人一啲占有欲，觉得我嘅女朋友一定系完全属于我同其他人掂一掂都唔得嘅，等等等等，会唔会都系占有欲太大，妒忌心太重，连一个正常嘅工作都唔能够接纳？咁当然，如果男人真系咁嘅时候咧，坦白讲，呢个女子都值得谂一谂，即系因为呢个只系冰山一角，唔系净系咁嘅。咁以后你行街同个男子倾下偈，可能或者旧同事、旧朋友即系出嚟食餐饭，呢个男子都可能好大反应噶。咁你系咪接受到咧？ 即 系因为相爱嘅关系，即系。会有一段关系重要得过要牺牲我同我自己的关系，即是不要因为爱对方而令到自己不自人形扭曲自己，那这个代价实在太大太大，即是我都没办法做到真实的自己，那这个都值得反省。 我觉得周博士讲得很对，就是尤其是即是两个人在一起，那个价值观即是看某些事情很不同的时候，就不是只是代表那一件事，真是会蔓延去到很多不同的情况啊情景，其实是会不停发生的，所以不能够话咁我哋唔倾呢件事咯，或者我哋摆埋一边咯，都过咗去啦，唔好讲啦，咁样即系呢个呢一样嘢系每一日都会再发生嘅，只不过系用唔同嘅状态去到表现出嚟啫嘛。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所以我哋嘅焦点唔系净系针对呢一件事嘅点睇，因为个男人话算啦算啦， 我宽恕你一次啦，我体谅啦。咁但系依家冇解决到任何问题，反而用呢个男人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以为我放你一马咁样，但可能就喺其他方面咧，依然系渗透紧呢件事背后所反映嘅嗰种占有欲啦，嗰种自我中心啦，嗰种妒忌啦，操控嘅心态啦，咁一定系渗透喺其他，因为系一个 pattern 嚟嘅，系一个模式嚟嘅，一种信即系。就是信念一个思维一个世界观来的。咁所以我好重要大家真的在根本的层面大家沟通返倾倾返。咁然后永远是一个选择来的。咁呢个女子值得想一想。即是我好重要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就会吸引到怎样的人。同埋睇返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在这里面即是因为如果我真正爱对是我爱对方重要啊还是我要坚持我某一啲嘅執着重要呢咁呢个当然唔存在啱与唔啱嘅即係嗯同时真係要问清楚我咁个女子都需要对自己好诚实囉。 係一定要互相信任呢段关系先能够。 係啦係啦即係我愿意因为呢段关系而我愿意付出几多个代价呢咁呢个係好 personal, 冇人可以去用一个道德高地去 judge, 去论断咩叫啱与唔啱但係问返自己我即係为呢段关系我愿意付上几多呢咁样。咁同埋我咁好重要就係、是、即係反败为胜啦。即係透过呢个讨论呢其实要倾返其实你重视我啲乜嘢呢如果你真係爱我基于乜嘢你咁介意我过去曾经有过嘅工作啦。第一我冇做第二嗰个我亦都冇一啲唔恰当嘅关系即係同你某啲价值观唔同啫。咁、你其实有几爱我呢咁呢个都系我哋值得好坦诚沟通翻。 哇，爱情呢个课题真系好复杂、啊，可以讲得好深入咯。对，即系对方嘅心态系点样啊？之后点样去到沟通啊？信任点样建立啊？自己应唔应该即系委曲求全啊？即系等等咧，即系所有嘢其实自己都要谂清楚，千祈唔好即系迷咗个头落去啊！咁啊，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俾嘅意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7:26吓，欧早晨， 诶、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广播道口口咧，见到好多姐姐咧就放狗啦，帮啲主人咁样。讲开放狗啦，啊，小白就养开啲细狗啊，应该冇。 我以前有养沙皮噶， 系咪啊？ 系啊，都大。 沙皮算大只噶？ 系啊，沙皮好搞笑、啊，我由细到大都。 我成日觉得同佢洗面嘅时候要好仔细咯，即系要清洁埋佢嗰啲接住嗰啲。 兜水淋开啊！以前。 吓、啊。 跟住系咁执啊，系咁执。 我真系问个极无知嘅问题啊！我都系爱狗人士，但你轻轻咁样搣佢啲皮，佢痛唔痛？ 唔痛噶， 系咪？ 因为沙皮咧，其实系斗犬嚟嘅，以前。即系睇翻啲历史，点解会系就系斗犬？第一，佢恶啦。第二就系因为佢俾其他狗咬嘅时候，佢个皮因为巢嘛。 哦， 咁所以咧系啦，佢就系一个防御性，佢俾人咬住啲皮咧。仲可以倒翻转头咬翻另外一只狗添， 系系系， 所以打交好叻噶， 好劲啊！但系你对佢好啲啊， 我对佢好，走咗噶啦，嗰只沙皮走咗啦。 系啊，我都好中意大狗嘅，其实你俾我拣咧，我都中意养啲大狗。Barbie 系咪都中意啊？你实中意宠物啊？ 我一定唔系，我一定中意宠物，但系如果俾我拣，我会拣啲细 size， 因为我以前曾经听过，诶又未必需要咁细只嘅，但系唔好系咁大只，因为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咧，佢曾经有一只好乖好乖嘅大狗嘅，咁而嗰只狗同佢感情系非常。常好日日都听到佢即系分享一啲佢同只狗嘅开心事啦。 啊、 但系有一日嗰只狗咧开心得滞、一扑扑埋去，然之后咧就即系谂住系啦，跟住就将我朋友成个向后拱咗落地下，啊、然后我朋友就入咗医院。 吓、啊，入埋厂啊！ 呢件事咧都系我接住嚟想讲嘅，因为我早两日咧即系喺个健身嘅场地咧见到林欣彤啦，话喂，通常寒暄两句啦，话唉啲歌好听啊咁样啦，你都知道我嗰啲手势系咁。跟住咧今日。打开报纸已经看到佢咧，俾阿狗狗咧扯咗落去楼梯啊，咁啊扑崩咗个下爬啦，咁啊都入咗医院啊。我估系咧，因为有阵时啲狗仔咧开心得滞，特别你放狗嘅时候咧，可能见到啲 friend 啊，你知依家好耐先见一次 friend 噶嘛， 佢就好开心咯， 好开心。跟住你作为一个小女生，未必够嗰度力啊，即系阿狗可能。 再大力啲咧，咁一扯嘅时候，嗰下无情力，可能一挫就挫跌咗啊，咩咯，即系挫跌咗林欣彤咯， 系系好大力，所以我都想讲咧，有阵时候我见到有啲姐姐放狗咧，佢哋已经系有几只大狗， 是 但系佢得一个人去到拉住。 呢、這个又系好唔人道噶， 肯定系唔会够力。 一个姐姐拖住两只金毛、 啊， 其实咧金毛一扯就跌噶咯。 呢、 這 个情况根本系咧唔系 dog walk 咯，系个主人或者系个姐姐 walk 咯。 系啊， 根本系佢拉住你行咯，因为都唔到你选择点行。 讲得冇错啊，所以我有阵时都觉得譬如雇主咧，你真系啊要留意一下啲姐姐咧系咪 workload 太重啊？ 系、 嗯、 啊， 有阵时你放两三只细狗 OK， 即系贵妇嗰啲，你放两三只金毛、啊， 真系。其实一只已经好困难噶啦、 啊，所以人都唔够力扯住佢啦。 即系有时间放狗先至好放咯，如果唔系啲人好衰嘅，都狗放狗、啊嗯。 今日系5月25日，星期二，农历4月14，适宜开市交易安门作灶。 呢几样啱晒我啊！ 咁咪好咯，今日忌。嫁娶迁徙， 好彩唔关我事， 可能关其他人事啊嘛。今日都系剔塔舞日， 我会多啲欣赏呢种舞蹈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由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就内地各地疫情风险等级公布的名单，尚在内地属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名单到回港易计划专题网站。在抵港当日和之前14日曾经逗留内地中风险或者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按回港易计划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入境香港。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目前全国暂时没有高风险等级地区，中风险等级地区有23个，包括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会阴阁。白俄罗斯派出战机拦截并迫降瑞安航空客机载拘捕意见记者保罗塔谢维奇的事件引起国际关注。欧盟27国领袖召开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禁止白俄航空公司的飞机进入欧盟领空，并敦促总部设在欧盟的航空公司避免飞越白俄领空。欧盟领袖呼吁国际民航组织紧急调查白俄迫降客机事件，并同意扩大制裁白俄罗斯人士的名单，又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普罗塔谢维奇。当局在网上发布普罗塔谢维奇的片段，他说健康情况良好，正身处明斯克的审前拘留中心，又承认去年在明斯克有份组织大型骚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支持伊朗在核协议问题上的合理诉求，中方愿意和伊方加强协调，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习近平又说，中方将为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公正解决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和伊方就地区和国际事务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安全稳定。鲁哈尼说，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近期两国签署的全面合作计划，为双方未来互利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咧有交通意外。咁虽然一带未挤塞，咁但系经过咧都要小心。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咧系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后面咧近住佐敦谷公园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就慢车，排到去欣安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咧就去到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呼一吸都系戏嚟嘅，慢慢叹啦。 形容今次录呢首歌，自己就好似演员咁。 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 由歌曲一开始嘅心跳声。 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巡演嘅现场声，去到歌曲中被放大嘅吸气呼气声，都充满住画面感去演绎。作曲高依恩，填词周耀辉，编曲阿伯黄少明，监制 Juno 莫文蔚。上榜五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32， 我系阿 Fred 郑俊华。我谂我唔开心嗰阵咧，通常听 Stevie Wonder。就一定会好翻嘅。如果要揀佢一首歌，我会揀 I Wish。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The 32nd International Pop Poll Stayin' Alive。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7:39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00。 我要举手回应一样嘢先， 系 关于今朝咧，阿 O 佢哋讲话拖只狗，即系啲狗仔们啦，去街咧，咁话讲一个亲历奇境先，上个礼拜应该系上个礼拜， 请讲， 一日朝早咁我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喺就喺广播度， 系。 就是我哋对住门口对面街，即系对面马路嗰度啦，见到一个奇景。我见到一个妙龄女子，嗰妙龄女子，我谂佢个身形咧有啲似阿 Lu 嘅， 系 嗱，即系比较 系咪真系阿 Lu 嚟噶？喺呢一带你见到 唔会啩？即系我哋一个同事叫做阿 Lu， 系 嗰个身材咧就比较娇小玲珑嘅啊，咁啊即系矮啦，娇小玲珑 系。 咁跟住咧，佢拖咗只狗啊， 系。 嗰只狗咧，身形比佢大两倍。 哇！ 我唔系讲少，真系一只好大嘅狗嚟嘅，比佢大两倍。 嗯。 咁然之后咧，喺佢再前少少咧，咁另外有一个工人姐姐， 系 咁啊拖住一只好细嘅狗仔啦。 嗯。 咁啊，大家都喺度放狗啫，冇嘢啊。咁跟住唔知点解呢只大狗咧，突然之间好想上去同嗰只细嘅狗仔打招呼。 嗯。 于是乎咧，嗰、那个画面出现啦。系。呢只大狗咧，当然就系冇理过娇小玲珑嘅主人啦。 系。 咁佢应该系主人嚟啊。 系。 咁跟住咧就想向前冲，跟住呢个娇小玲珑嘅主人咧就想拉住佢啦。 拉住佢，勒住佢。 但系你点样可以拉得到大你两倍身形嘅东西咧？ 坐喺地下。 就系啦。 哦，真系啊。 佢系要系首先咧系蹲住，即系半蹲啦。 系。 即系好似踎住咁样啦。然之后只狗继续想狂飙啦，跟住佢系坐咗喺地下度，好似扯大缆扯到最后冇力咧， 要踎低啦， 好似屈紧咁样， 系你将自己嘅重心放到最低嘅，先至冇咁容易喐啊嘛， 系到咁样先叫做拉得住嗰只狗仔。哇，如果系拉唔住嘅话，跟住会发生咩事咧？ 好危险噶！ 首先拉唔住咧，可能主人咧已经后脑都会跌亲啦，好似头先我讲，即系譬如林允彤呢个例子， 系咯， 损晒啊，毁晒容咁样啦。咁当然， 希望冇事啊，希望冇事。 系，我哋都好喜欢狗狗嘅，讲真，我自己都好中意狗，但系有阵时你真系估唔到佢嗰下嘅无情力嘅，佢未必系坏心地，佢真系好单纯。喂，咁耐冇见老陈，拥抱下先啦，咁样啊。 咁但系调翻转头咧，系。當然在他們狗狗的世界裏面可能很想積極地去擁抱打個招呼，但你都要記住狗狗們你們都有一個主人也好，你叫他親人也好，你都要兼顧他的體型，又或者你們的生活習慣是怎樣， 這個是 啊。如果是這樣的話，某種程度上呢，我叫做我說而已，叫做沒有家教咯，隻狗即系佢都唔理个环境，唔理个主人。哦，我中意见到人打招呼，我出咗去。哇，后面有啲咩事？好大件事噶。咁当然咧，好彩冇事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即系个心咧就好负面啊，谂咗一句说话去讽刺佢啊。 你讽刺小狗定系主人啊？ Both 啦，大狗啊。跟住我就 大狗。 对于我嚟讲都系小狗。 跟住我就话，好心理，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 冇咁大个人， 冇咁大个人，就养翻只细啲嘅狗啦， 唔好养咁大只狗。 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想喜欢一只咁身形咁庞大嘅狗咧，会唔会系唔系你去放咧？ 或者训练佢咯， 或者训练佢 都有好多方法嘅， 好多方法。希望即系大家，如果你养紧嘅狗仔同你嘅身形唔系好匹配咧，咁你自己都小心啲啦。 啊，有个工种可以应运而生， 就系 part time 放狗员咯， 好似都有噶， 有噶， 有 噶， 有 噶， 我想做， 但系都要好多训练噶， 去照顾只狗仔。 但系你要好，即系你都要知道嗰只狗仔嘅属性咯， 所有嘢都要考牌噶啦。 不过系两样嘢啦。如果你情愿见到一个娇小玲珑嘅人，拖住一只好大嘅狗啊，还是见到一个即系红豆豆嘅男子，拖住一只好的色嘅狗， 我有见过，各人有各人中意啫，即系好似你揸大车，揸嗰啲农夫车，我揸翻 mini 啊，明明 缩住咗喺度， 肥呆咁样， 盲波咁样，明明咁大只都仲要揸嘅咁细嘅 啲車咁樣。 佢可能特登要嗰個咧叫 contrast 嘅感覺啊，即係對比度啊，好高咁咪搶到你收視咯，係咪先？嗰個女仔可能引你注目啊！ 我點知啫？好似又戴曬口罩，又著曬衫， 佢心諗 著曬 衫好正常咯。 佢心諗梁生今次仲唔俾我夜生捕獲到你，仲唔係你幫我就藉住放狗打開話題嘅夾子咁樣？ 藉住放狗説愛你嘅咁樣啊！ 不過我都有分享，如果你話講開呢個咧，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真係有放過一隻狗仔啦，咁我就養西施狗， 好細只啫， 好細只啊！咁啊，但係我都好細個嘛，咁所以放狗就唔係淨係我啦，咁啊仲有我一個 auntie 啦，咁啊揸住條狗繩就放啦，夜晚黑即係食完飯嗰啲時間，好多人放狗啊，嗰陣時住村屋咧。咁突然間咧，就對面有兩隻好大隻嘅狗，就係金毛巡迴犬嚟嘅。咁大家都知道金毛巡迴犬好乖，好聽話噶嘛。咁但係就有一個工人姐姐咧，就放住兩隻狗。咁好明顯咧，個工人姐姐都係矮細啊、瘦削啊咁樣啦。咁突然之間咧，嗰兩隻大狗咧就衝向我嗰隻狗。而嗰個工人姐姐咧係拉唔住嗰兩隻狗嘅。一隻就擔住佢個頭，一隻就擔住佢個尾，就喺度玩啊！即系当佢系公仔咁样，哇！嗰个场面系 咁，你点算啊？即刻尖叫啊！ 咁我梗系尖叫啦！我系小朋友嚟噶嘛，我就觉得即系一个好好恐怖嘅场面啦。咁我姨就尝试去分开佢哋啦，但系你知道啲狗突然之间即系嗰一下咧，你好难控制嘅， 狂啲，狂得滞， 咁 狂野时速 系啦。咁因为啲村民都听到有好大声啦，我又嗌啊咁样啦，咁就有人出嚟咧就泼水，咁原来咧水咧就能够令到啲狗仔冷静嘅，即系即刻分开咁样。 人都系啊， 人都系 系咩？ 有啲咪如果冲个冻水凉啊，冷静咗。 有阵时有啲分手嗰啲咧，有啲女仔都淋水噶。 哦，原来系咁解。 冷静咗咁系好奇怪啊！ 韩剧依家仲有呢啲桥段噶，你唔好以为八十年 代。但系通常系佢唔冷静，佢先泼水。 你有冇留意啲韩剧又好咩？咩劇都好啦，即係多數係韓劇嘅。個男主角有啲咩事唔開心啊，好興嘅咧，就無端端咧， 我去飲支水先。 唔係啊，衝個凍水涼咧，跟住 兜頭淋， 就有八嚿腹肌俾你睇噶嘛，好奇怪嘅， 都唔奇怪。 點解有八嚿腹肌咧？無端端 唔係我有八嚿腹肌，我都成日沖涼啦。 佢冇腹肌都沖涼，不過包得咁翹啊嘛。 知我咁少沖涼咧，因為我冇咁 係啊，所以即係講開，即係 呢個都要小心啊。 嗱，你頭先講咗嗰個 就係真實例子嚟， 比較殘酷啲。 唔係咁啊！最後咧，狗仔好彩誒逃過一劫嘅，咁但係都有好多後遺症。 不過呢件事之前都有一件類近嘅事發生過，即係最近呢如果冇記錯，呢幾個月裏邊喺香港嘅都係一隻大狗同一隻細狗嘅紛爭，跟住個主人就去對其中一隻狗，即係用咗少少嘅暴力咁樣嘅。你大家都係小心啲，小心啲， 難啲啦。我攞翻個諧趣啲嘅畫面嚟調笑一下啦，緩和翻 頭先咁緊張嘅氣氛。係 緊張嘅氣氛啦。咁啊，早兩個禮拜我就去西貢啊，食飯咁啊，跟住見到咧好多人放狗喺西貢海濱嗰度。我見到一個奇景，都幾搞笑，即係呢個咧好體現到兩性關係嘅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點解咧？啊，有個主人放狗啦，嗰只狗咧好中意行前嗰個主人嘅，個主人咧又唔理佢啦，踩翻只狗只腳啦，只狗啊咁樣，跟住咧佢又繼續行，跟住佢又繼續再行翻個主人只腳。 冇用嗰個狗帶噶， 有啊， 有用狗帶都照踩佢只腳。 係啊， 唔係因為佢嗱正常咧，佢最好咧，佢就係行喺你嘅側邊啊嘛，即係如果你有訓練過佢，咁你唔行佢唔行，你行佢先行，即係最好係咁啦，最ideal嘅情況係咁啦。咁我自己都做唔到嘅呢一樣嘢。咁如果唔係咧，佢即係好多狗仔一落到街好興奮咧，其實係會左穿右插嘅，佢係即係唔會人咁樣一條直線咁行啊嘛。有時行下你嗰邊，有時聞下第二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直線行咧，佢好容易就會喺你前後左右嗰度穿穿插插，咁你就會踩到。 你嗰個情景咧就冇 training 過啦，即係比較不規則啦。我嗰個情景唔係啊，一定有 train 過噶。佢 train 過咧。只狗都喜歡被主人踩是真的，這個真的奇景。 你怎麼知道？是訪問過他 不是，因為為什麼呢？只狗是安然無恙的，他被主人踩到之後他繼續走，然後又再走回個主人那邊，然後又再繼續又再細嗌一聲啊，然後主人又不理他，他又繼續走。很有趣啊，這個畫面。當然他不是扔下去，即是不是踩那些曱甴這樣踩扔下去， 係好輕鬆，佢平時咪散步咪散步嗰一種嘅力度咯。 嗯、 覺得呢個係奇景嚟㗎。 咁有時候我哋行街嘅時候，間唔中都俾人踩係你腳踭㗎啦，即係隻鞋甩過你都試過啦，係咪先？ 但冇話行四步踩一腳，行四步踩一腳。 哦，你都咪話喎。如果你試下喺人多嘅地方，即係譬如行年宵咧，我有個經歷咧，就係當我行大約一分鐘嘅路程，俾人踩過三次鞋踭，因為太多人啦。 我行完先唔使行嘅，因為啲人咦啦，對腳唔使喐嘅喎，根本就係 好似覺得自己係鬼咁樣， 係啊， 飄過 飄過， 唔使行，使放狗真係一個開心嘅題目。我唔中國都冇狗 喎， 都講到咁耐， 係喎，因為睇人哋點樣去對待啲動物咧。其實都是一種的、生活 的 情趣 情趣的、嗯、 不過最重要就是剛才所說啦，我們就自己小心一點啦、看緊一點他們。 微笑帶點神秘，從你眼影觀擦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暗笑死 分听过洪家豪的迷之微笑。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洁彤。早晨，钟哥。迷之微笑咧，唔知几时会露出嚟啊？如果有啲人咧，可能系卒之都完成咗自己想达到嘅一个愿望咧，可能都会露出迷之微笑嘅。 咪拍戏成日都做噶啦，呢啲动作。 即系点啊？ 即系等你估下究竟叫笑啲乜嘢咯。通常咧喺边度咧？喺大结局嘅时候，个主角就会笑一笑。 哦。 跟住系咪有续集咧？ 续集啊，系啊。 即系真系咁样代表噶？ 系啊。等你估啊嘛，嗱，譬如啱啱半澤直樹第二季嘅結尾咧，咁啊半澤直樹終於爬到去銀行嘅最高位啦，跟住咧佢就回頭好奸咁樣笑一笑，跟住完咗咯，完曬啦，跟住就係諗下 到底有續集啊，定係縮咗咧？ 佢係點樣咧？嗱，或者琴日喺一個 N 字頭嘅串流平台，最近有一套電影係講喪屍咁樣。 我睇咗啦。 睇咗啦， 係 嘛？佢最後咪就係嗰個黑人咪又笑一笑啦。 係。 咁究竟佢笑係因為佢俾喪屍咬咗， 庆幸自己冇死啊，定还是吓、啊、今次我做唔做大哥咁、样？ 定系去变丧尸啦？ 变丧 尸，即系有啲咁样嘅伏线暗示嘅，即系要你自己估啦。咁、有好多嘢都系要自己估嘅。嗱，不过咧讲翻咧，最近咧其实因为疫情咧，咁啊成年大家都好中意买外卖啦。但系最近的而且确发觉咧，嗰啲食肆系多翻啲人堂食嘅。有冇发现呢？ 有，咁呢个时间都放宽咗啦嘛。 系啦系啦，咁 我就讲真，我就冇乜理会嘅、因为我都系外卖啊嘛。我都系外卖，冇乜点样留意真 的。我都几中意外卖呢一样嘢嘅，因为喺屋企咧，我觉得自在啲啊，食得即系你中意点坐点坐，或者你中意譬如有啲睇电视啊，或者系听收音机啊，各样嘢嘅娱乐，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啦。咁如果你喺公众场所，尤其是如果我系一家人嘅话咧，你就比较少咗嗰个私人空间嘅，即系你即会全部都系成餐饭要规规矩矩噶，然之后即系因为我对。做屋企人咧，我啲屋企人对于餐桌礼仪同埋食饭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同埋唔应该做啲乜咧，都几严谨嘅。 我好怕呢啲噶， 系咪啊？所以我都有时会觉得啊，放假咧，我都想宁愿喺屋企舒舒服服咁样咧，自己叫外卖啦。咁但系咧，嗱，讲到呢样嘢咧，我就反而留意多咗，无论系外卖定系堂食，如果你唔系叫人哋送到去你屋企嗰一种，而系如果而家咪好多优惠嘅，咁你可能系嗌咗个餐，你就自己去攞啦。咁我就好中意咧研究嗰啲等。位或者排队嘅人嘅，我通常有时会睇下到底佢哋喺度排队嘅时候做紧乜嘢啦，或者咧，因为之前咧曾经试过疫情严重嗰段时间咧，好多餐厅系收起晒出边等位嗰啲凳啊，特别系啲茶楼啦，即系想避免嗰个社交距离啦。咁呢一排咧系多咗一啲嘅指示，即系而家已经系好发达嘅一样嘢，就系譬如可能整晒啲线俾你排队，甚至乎咧喺线当中咧亦都会有啲脚印，即系叫你呢个位企，跟住啊隔空一啲位置，之后就再下一对脚印咁，即系叫你保持一个距离啦。排队嘅时候，咁咧最近亦都见到咧网上咧有啲图片就系话，有啲餐厅咧叫人等位嘅做法咧，啊你又可以话佢咧几贴心，但你又可以话佢咧都几刁钻。点解咧？嗱，其实而家咧系真系多翻一啲凳咧俾啲食客咧喺出边等嘅，因为有时可能喺啲高峰期嘅时间咧真系多人嘅，咁都考虑到可能有啲人真系需要去坐啦，或者需要休息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设置翻一啲嘅凳喺度，咁当然尽量唔会话个距离好贴啦，咁但系咧原来咁都仲未够，佢仲多咗一招。是可以令啲人咧保持呢一个安全嘅距离，即系个社交距离。 哦，即系分隔开都唔够。 系啦，分隔都唔够，即系佢就咁摆啲凳喺度咧，佢都惊住唔够安全。佢仲多咗一个步骤。 凳与凳之间摆个摆啲嘢喺度啦。 摆两块板，冻两块板，好似食嗰个拉面咁样咧。 系啦，再冻块板喺度。 你哋咁样谂咧，我觉得都好合理嘅。不过咧，佢谂嘅呢一个方法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就觉得我会放弃嘅。咁就系咧，佢将一啲嘅。数学微积分嘅题目咧， 哦，好啊， 就黐咗喺张凳上面， 即系要计啱咗，你先可以进阶。 系啦，佢直情系每一个嘅凳上面咧都黐咗一条题目，咁佢亦都有佢嘅说明嘅一啲文字喺度嘅，佢写到明就系话，如果你识计呢条数。而且計得啱，你要走去同嗰、那個即係出邊等位，通常咪有個人 mark 低你個 number 嘅，你要講俾佢聽，佢先至會俾你坐等位嘅呢張凳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令到咧，即係有啲人咧就會卻步啦。因為譬如如果冇一啲嘅要求或者冇一啲指示咧，通常大家見到有凳就會好自然啦，好攰就坐下啦咁樣啦，又未必真係好需要，又未必真係好中意坐喺嗰個位置啦。但係人就係有個咁樣嘅習慣嘅，通常你見到凳咪、坐下啦咁樣嘅，又或者係覺得唔好阻住條路啦，即係好多呢啲心態嘅。咁但係呢個店家咧就令到咧有效咁樣咧。管理咗个人流同埋同一时间坐落去嘅人数啦，因为总有啲人系谂极都谂唔到嗰条数点计。 咁呢个我觉得系有趣，唔错添。唯独是我觉得咧，就佢唔应该净系得数学一样俾人拣。 系啦，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好似温故知新嗰啲常识问 题，好似我哋上次咁啊嘛。 中英数写字见。即係應該有得揀啊！ 如果張張你都坐唔到落去咧，你自己翻屋企温書先啦、啊，你唔好出街啊咁、啊。 即係喂，我可能數學唔叻、 啊， 但係 我中文 咧，可以揀中文題得唔得啊？ 或者如果有歷史科，可能有啲人歷史叻啲嘅。 係啊，咁、可唔可以咁樣咧？ 唔係喎，但係我又諗到一個唔方便喎、即係譬如可能真係公公婆婆，又或者我真係肚痛啊，我都不在狀態啦、你仲要我喺度諗，我真係需要坐喎，咁嗰啲有冇例外咧？ 嗱、 佢呢間鋪頭 有冇優先座咧？嗰啲 咁樣啊？ 我相信咧，人即係人際還人情啦，規矩係規矩啦，佢規矩係咁定啫。咁我相信，如果咧有啲有需要或者有真係好急切需要，真係要坐嘅人咧，咁應該係可以 skip 咗呢樣嘢嘅。因為個餐廳咧都聲稱咧自己做呢一個動作咧，最主要就係希望啲人可以保持個社交距離，同埋限制住同一時間啲人坐落去，亦都係密集式咁樣坐。 喂，唔係喎，呢個諗下諗下，真係有得諗喎。唔係話淨係喺疫情期間呢個為咗即係疏導人群諗呢一樣嘢喎，真係可以一個生意嘅招來嚟嘅喎。嗱，如果我而家講咗之後，唔係喎。如果我而家講咗之後，有人採用咗呢一個嘅方法嘅話，麻煩分翻個傭俾我，我包保你生意一定會係即係做到你唔停手啊！ 點解 咧？譬如DSE 期間，而家考完啦，譬如 DSE 期間，我哋喺個餐廳裏邊出一啲 pass paper， 如果學生們你答啱咗嘅話咧。送你一個餐， 哇 ！OK 喎，呢個真係 幾好啊！嗱，你唔使話要係essay 嗰個部分啦，multiple choice 都得噶嘛，選擇題，你只要答啱呢條嗰啲 pass paper，你就可以免費攞一個餐啦。喂，幾好啊！你又可以幫啲學生温書，你又可以攞到個宣傳，大家都贏，係咪先？ 但係佢做唔到生意喎。 咁你唔会个个都答啱噶嘛？ 我就系谂住个个都答啱， 个个答啱就冇咁多人肥佬。 我系调转谂，我系谂万一嗰啲人个个都谂好耐先答啱，又或者谂极都谂唔到答啱，但系咧你个餐厅就会变咗好多人喺里边， 就塞住咗个门口啦。 所以都要谂下呢啲问题，即系可能咧要限人数。你知而家好兴噶嘛？即系出边数住最多只可以十个人喺入边同场啫。咁 唔系咁都系讲紧出年嘅 DSE 啫，都希望出年嘅 DSE 大家唔使再系即系受住呢个限人数。 系啦，系啦。送餐呢个方法我觉得 work 噶，记住啊，阿钟哥提出噶，头先系 要埋我一份做个生意， 搵翻佢啊！如果赚咗嘅话， 啊、 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佢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嘅提案纳入大会议程。是連續第五年拒絕涉台提案。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發言時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地區參與世衛大會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通過兩岸協商處理。他批評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陳旭強調，世衛大會對涉台問題早有定論，個別國家執意提交涉台提案，損害國際抗疫合作和廣大成員國的共同利益，有關國家應該停止將衛生問題政治化，停止借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擾大會正常秩序。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6点，升1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53美元，卖出1,87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8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币6.42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慢线受影响，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爱民村，排到公主道嘅爱民村。咁亦都影响到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弥敦道。咁就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慢线受阻，咁车龙咧排翻去公主道啦，近住爱民村，咁即系话咧影响埋公主道去窝打老道嘅交通，咁亦都影响到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啊，咁揸车朋友咧就请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咁补充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喺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部分嘅行车线受阻，咁但系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咁经过要小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翻观塘方向，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務學院一段擠塞，入屯門方向龍尾就在黃金海岸商場對出，出九龍排到去三聖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在沙田污水處理廠，咁後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最主要阻咗慢線，而家排到去大埔滘老圍。再提多次揸車朋友，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有交通意外，慢線受阻，咁而家龍尾好長噶，排到去公主道近住愛民村，咁亦都影響到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窩打老道一段擠塞，龍尾喺彌敦道。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Wins 在龙一正式宣布休息之后，以庆泰和梁平为骨干再次出发。今次的歌曲庆泰负责作曲，梁平和庆泰一起填词。Wins 希望可以藉着新的作品，令到他们有另外一页更加美丽的故事展现给大家。今次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也都加多了六位的舞蹈员，一起为首歌配上轻快节奏的舞步。日本流榜推介歌曲 Wins Beautiful Now。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二人组合 Wins Beautiful Now。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财经第一线。 8:11 ，Kitty 同钟哥，我哋请我哋嘅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 ，Kenny 早晨啦，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讲下今日嘅市况啦，睇到近排咧虚拟货币咧真系令到咧美股方面咧相对超级波动啊吓，今日嘅市方面有冇机会都搞到埋港股咧？ 我諗虛擬貨幣嗰度咧，就令到市場上面嘅話咧，其實第一就個風險位立上面咧，可能會有所轉變啦。但係第二咧，亦都即係從或者其實有幾方面影響嘅，即係你從好嗰方面影響嘅話咧，就大家覺得之前有部分一啲原本唔肯開虛擬資產嘅基金又好，或者係啲比較大嘅投資人又好，都將部分資產咧就趁熱鬧咧就轉去呢個係虛擬資產裏邊啊嘛。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可能就喺實體股票市場啊，或者係一啲傳統嘅投資方面咧，有啲資金流走嘅。咁如果而家咧就好明顯，就一定啲人又會減翻嗰啲虛擬資產嘅比例㗎啦。咁有機會流翻去啲實體嘅資產裏邊都唔出奇。但係咧另一方面亦都係咧，因為之前咧就可能有啲供幹啊，或者啲即係組合上邊嘅話咧，就可能即係利用埋啲虛擬資產方面一定個 portfolio 嚟到去做個投資啦。咁如果佢哋呢一 part 嗰個資產價值下跌嘅話咧，又反過嚟咧，可能會影響到佢成個組合方面個投資嘅價值或者個能力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呢、這個虛擬資產方面個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即係一環扣一環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市場咧，短期都係好似睇唔透個方向，同埋得波動反覆咧，就是、因為咁樣啦。 嗱咁另外想問一問 Kenny 啊，咁有陣時咧，即係坊間譬如一啲公司有好多周邊嘅現象發生咧，你就會好多推敲噶嘛。咁最近咧睇報章咧，咁就話阿里啊失咗好多大客喎。咁有啲人話佢唔好啊，有啲遊路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個股價會有啲插水咧？ 一定會有影響嘅，不過插水又冇咁誇張嘅，我諗，因為都插咗好多落嚟。但我哋之前成日都喺節目講咧，其實我都會阿里係會有啲戒心同埋審慎嘅，因為咧即係雖然話打擊嗰個係平台反壟斷咧，就係大為嘅事啦，但係始終咧。阿里個政策風險會高好多，因為你個觸發點就其實阿里嗰個係螞蟻，咁而阿里亦都本身其實係之前涉及好多一啲金融業嘅嘢，咁呢個就好明顯，你見到而家陸續出嚟嗰啲政策啊，或者啲官員嘅言論都睇到啦，就好針對嗰啲係同金融相關嘅嘢啊嘛。第二咧，我諗咧就阿里應該咧就之前即係經營嗰個係平台咧個天貓淘寶嗰啲。應該有好多牙齒人，因為咧，因為我諗好多嘅商家，即係其實到最後都好多不滿嘅聲音。雖然你帶嚟好多流量啊，呢個不爭嘅事實啊，但係咧，亦都與此同時咧，嗰個合作條件都幾苛刻下，同埋尤其是我哋成日講二選一嗰度咧，就係國家就最唔想啊嘛。咁但係呢個就正正係就發生喺阿里身上啦。咁所以變咗嗰政策風險上面咧，就唔單止之前我哋講嗰啲即係罰咗錢啊，或者係暫停呢個係買上市就了事啦。咁你而家陸續咧開始見到咧，其實就有一啲實質嘅商業活動咧，都走出嚟係有影響咯。咁所以變咗風險，我自己覺得相對會係比其他京東啊嗰啲會高啲啊。 系咁啊，讲到风险细啲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最近港股嘅局面就系好淡增持啦。咁系咪都系睇翻一啲即系大只啲咧嘅蓝筹会比较安全少少咧？譬如话呢个石药同埋友邦啦。咁啊，石药睇翻咧，佢都已经突破咗个横行区系啦，有个上升轨啦。咁啊，友邦咧亦都升翻去即系$100楼上嘅位置啦。咁啊，系咪呢两只都会可以值得睇好啲咧 ，Kenny？ 呢啲我覺得係比較穩陣啲咯，即係你雖然啲新經濟股依一排有時都會炒下嘅，但係你始終嗰個市嘅風險位立，我相信都唔係好強啊。講真就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可能短炒下啲新經濟，但係有咩風吹草動嘅話咧，又可能回得比較多啲。反而呢一啲咧，譬如石藥啱啱公布第一季業績啦，即係增長咗3%+啦。咁同埋石藥亦都係近排係跑贏嘅中生製藥啦，因為佢最主要就即係不斷有啲新嘅藥嚟到去公布嘅臨床啊，或者係公布推出市場啊，尤其是好多創新藥添。咁同埋之前咧就呢啲傳統藥企咧好奇怪喎，之前又好唔掂喎，如果大家記得有段時間咧係遠遠跑輸俾嗰啲係生物製藥嘅喎，但係呢排咧就不但止追翻上嚟，仲要破頂喎。咁就我諗係消化咗之前大量採購嘅擔心咯。咁同埋呢啲傳統大藥企咧都係比較 在啲啊，即係佢唔同啲 B 仔股咧、嗯、，B 仔股好多都未有 盈利啊， 嗯，就即係似一時睇一時咯，呢、這個都係反映翻投資者個嘅取向嘅問題咯。 嗯，咁啊，除咗部署头先讲嘅蓝筹股啦，梗系讲下港交所啊吓，咁啊新官上任，港交所总裁咧欧冠升嘅李新啊吓，咁啊睇到咧啊，佢嘅声明入边讲咧，这是至高的荣誉，也是一份责任。 咁嗰份讲啦，咪想讲讲啲乜嘢啫？ 咁啊，嗰份责任究竟系咩咧？系爱定系责任咧？当中又有冇机会带领港交所走出谷底啊？喺个股价方面 ，Candy， 嗯， 咁我觉得责任一定有嘅，即系你就算唔系做CEO， 你就算打一份普通嘅工，都有一定嘅责任喺度嘅，呢个好正常。咁、嗯、所以我觉得就都系一啲正常讲嘅嘢啦，冇乜特别太大嘅。咁、嗯、反而就会睇翻究竟之前我哋都有讨论过，譬如揾咗一位新嘅外籍 CEO 嚟嘅话咧，究竟港交所未来个方向咧系咪想进一步国际化咧？即、嗯、系因为已经譬如好同内地方面啊，沪深港通已经好成功啦。咁即係同內地嘅聯繫已經係好緊密啦。咁嚟緊可能都會唔會進一步係調翻轉咧，係國際化多啲咧？咁呢個就可能係未來睇嘅方向咯。 嗯，但係會唔會有啲新消息有機會發酵咧？嚟緊你知今個禮拜都好多唔同大隻嘅藍籌啦，或者大型嘅新科技股出業績啦。咁有冇機會刺激下港交所啊？再加上即係京東物流嗰啲上市又爆飛啊，咁好似都個看頭睇得好翻啲，係咪咁樣？ 其實港交所都多消息嘅，即係你睇翻早一兩日或者上禮拜咧，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都出咗一啲係即係提高呢個係嗰、那個上市門檻啦，或者新股 IPO 上面嗰啲打擊嗰啲違規嘅嘢啦，即係監管上面咧都出咗好多消息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就港交所都係睇好嘅，不過咧可能就係話可能喺發展嘅過程裏面嘅話咧，亦都有另一個另一隻手咧，就可能咧就要係進一步規範咁樣咯。 嗯，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啊！特別咧，即係近排啊，五窮月雖然咧，琴日都睇到 Kenny 喺報章嗰度講啊，五窮月咧都唔係好窮啫，都喺28,000+嗰度。不過 六 月 啫，不過 係悶緊要啊，悶緊要啊， 我都接受。 悶同雙窮嘅距離好遠嘅。咁啊，聽日繼續揾 Kenny 同我哋講下股票先。唔該曬你， 唔該你 Kenny， 拜 拜。 白遠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啊。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噶嘛。 系、啊， 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第一线。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又是有一些呢大型的百货公司的购物日啦、一年七日。 又是买那些旅行箧啊御用那些、啊。 上次我讲那个呢 买珍品菜刀啊那些。 就好多护肤品啊等等啦。啊、今次这个呢就真是旅行箧呢就叫做是它的 signature 嚟 嘅。就话为什么买那么多旅行箧呢去年买了今年又买。 我想今年真是不会买的。 同埋又未去到旅行箧。 咁但係呢就轉移啦，就變咗其實都有好多廚具啦。我諗即係即係佢哋商家都會諗啦，即係以前就買好多旅行箧啊，因為香港人真係好鍾意去旅行。咁而家仲未復飛嘅時候呢、多數就留喺屋企做廚產。 但係嗰個旅行箧呢就算之前呢都唔明嘅，你唔會用一年就爛㗎嘛。 係啊，其實我都唔明喎、你邊度擠到咁多旅行箧呢？係 咯。 其实真的很想访问 下，好想访问。不如而家崔杰同讲系咪嗰啲咩沙煲硬餐嗰啲咁 样？沙煲硬餐有好多电器啊，系、啊。 问题就喺呢度啦，所以最后都系买旅行箧嘅。 点解？ 因为我买完之后，我唔知点搬翻屋企啊嘛，不如买个旅行箧放晒落去拖翻屋企咯。 哦， 即系又 去车都可能得啦，咁样可能都销售畅旺咁样系嘛？ 系啊，喂， 主打系咩 item 啊？咁 主打其实佢有都系厨具为主嘅、今次好多一节啦，咁当然系即系数量有限啦。咁譬如你话而家好兴嗰啲气炸锅啊，或者一啲好劲嘅啲吸尘机啊，都有好多嘅折扣喺度嘅。嗰啲咧蒸煮锅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其实佢有两层嘅，系啦，即系可能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你同时间可以做几样嘢嘅，咁样样都会有咯。你哋有冇去过呢一啲咁多人嘅购物节？扫唔扫到平货咧？ 我有去过， 扫唔到平货， 你又使唔使排队啊？嗰阵时都要排队入去。 梗系啦，咁多人。 咁你咁神心系为咗啲咩咧？ 我原本想买电器咯，但系买唔到嘅。 哦，咁最后有冇买到其他嘢？ 哦，冇啊。 咦，咁你又几理性喎？ 唔系，因为剩翻嗰啲全部都唔系平好多啊。 哦， 即系我无需要仲，因为我仲要排队俾钱噶嘛。 系系。 我咪买咗就算啦嘛。因为我见眼见佢又唔系平好多，嗰件货我又唔一定要。咁想要嗰件又冇咗，咁我點解仲要夾硬買一件又要排隊俾錢 呢？我想問你哋買嘅時候呢，你會唔會相信佢標出嚟嗰個原本嘅價錢呢？ 唔信。 我会观察嘅、 嗯， 你头先讲嘅呢一个购物节咧，我系试过两次有去参与嘅， 因为都几近你噶嘛，其中一间 系啦，所以我经常咧、都会觉得呢个购物节咧系对我嘅生活系造成影响， 造成不便， 我系落唔到街嘅、哦，多人到，我经常都有呢个困扰啦。咁同埋咧，我嗰两次去咧，我系真系有需要买嘢噶、 嗯， 譬如其中有一次我系真系有需要买个夹噶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系临 有人解答到你嘅问题啦， 终于 系我系真系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系临出国读书之前啊，我屋企系冇一个大 size 嘅夹，可以装到我啲行李去另外一个国家去几个月。之久嘅，咁、所以我系真系需要买一个夹，但我入到去咧就发觉咗一个好诡异嘅情况啦，就系佢咧其实除咗某一啲喺单张上面嘅价钱比较真系有个咁嘅差别之外咧，其他咧我留意，因为咧我咁啱时嗰排真系需要买啊嘛，咁、我有做 research 嘅。我發覺其實啲價錢係差唔多嘅啫，係啊，同埋咧特別抵嗰幾款咧，可能好快已經係買唔到啦。然之後咧，你就需要焗住去買其他嗰啲咧，係冇乜分別嘅夾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就要同人逼咯。嗰陣時排隊俾錢，我記得係即係都起碼有成一百人咁樣咯。 哇， 好困擾啊呢件事。 夾咧，即係可以俾個資訊大家。其實咧，觀塘咧啲工廈咧專做一啲二手夾。 二手啊， 嗱呢二手夾咧，隨時係九成新嘅，因為咧好多朋友咧，其實咧就係貪隨手啊，或者好似頭先話，哇以為平好多，買咗幾個夾翻去，跟住咧大屋搬細屋嘅時候咧，啲夾咧多起上嚟啦，咁點啊？咁你通常咧都會想抌咗佢啦，咁、但係咧有環保嘅機構咧就專做夾嘅，咁佢就即係可能喺某啲工廈嗰度咧就有一啲二手夾咧，其實好新淨嘅，甚至有啲夾嘅維修啊，即係你與其啊買嗰個新嘅夾，你一定會爛咗先買嗰個新啦。咁爛咗，但係有冇諗過可以整翻好佢咧、我有朋友咧有啲夾咧用到十幾年啊，點解？ 其實係㗎、 啊，因為佢真係好中意嗰夾嘅款啊，而嗰款唔會再出啦咁樣，咁所以佢就有一個 維修啊、 維修咁嘅業務啦，又有一啲fans 或者顧客咧，有一啲捧場客咁。我覺得即係第時大家買夾嘅時候，梗係打開報紙，哇乜乜乜感謝劑， 好平喎、 啊，係乜乜乜大酬賓，咁梗係掃翻幾個夾啦。但係掃之前可能都可以有機會諗一諗、有冇機會整翻二手夾，其實都幾正喎，又平又靚咁都得噶嘛。 或者唔好咁快抌咗屋企嗰個就得啦， 好難保留啦。 嗱，除咗夾啊、廚具呢啲，即係你當然啦，買之前可以諗下啊，使唔使真係換新咧？咁樣咁啊，呢一個百貨咧，佢仲有另外一邊嘅嘛，就係、美食嗰啲噶嘛，係啦。咁當然佢美食嗰啲咧都會有減價嘅，係啦，都會有減價。仲要咧幾得意，原來咧佢有啲優惠券賣，即係你佢想賺你嘅錢咧，唔係一次啊嘛，即係你一下一個 lunch 食得佢幾多錢啫，係咪先？咁佢減都係減少少俾你啫嘛。佢有一啲咧係優惠券，你可以買咗，譬如我當100蚊咁啦，佢而家就8折80蚊咁賣俾你，你可以一次過買10張咁樣，咁然後你咪喺嗰段優惠期，即係可能一年裏面用咗佢咯，咁變相你咪即係 commit 咗你買佢嘅嘢食咯，即係都有呢一啲優惠推出嘅，咁睇下有冇一啲商户你係平時都會光顧開嘅，咁你趁住佢而家叫做減價或者打個折頭咁樣就可以買定啦。 嗱，平時你哋買嘢咧，會唔會專登嗱？譬如呢間百貨公司為例啊，你都遇到佢幾時會有減價噶啦，遇到噶啦。咁你會唔會平時忍手？我都係唔買住，我等你減價先去啊。 喂，但係其實又咁講喎，平時嗱，雖然佢冇加入呢一個減價制啦，平時佢間唔時都有一啲優惠推出嘅喎。咁睇下你撞唔撞得正啦。我又唔會特登等嘅，因為其實我就從來都冇試過。在呢個人多擠迫的購物節嗰度湧入去嘅，係啦，因為我一定唔夠破冰轉身快咁樣轉入去啦。第二就係我都覺得我應該係揀唔到嘢嘅，係啦，我好怕多人啊，因為 即係未至於去 到咁手快可以攞到上。 系啊，同埋你买一样嘢，好似头先阿林咪咁讲，你要排一百个人去到俾 钱啊， 我会放翻低噶啦，已经。 同埋依家都有疫情噶嘛，大家都 feel 到。 系喎、啊，呢、這个都要小心、啊。 你唔好排一百个人去俾钱啦，其实真系嗰个过程都好。即係好大機會，人貼人咯、嗯。你知道其實都好逼噶啦，超級市場嗰啲貨都臨到，特登要有一種好局促嘅感覺，令到你咧要賣曬佢啲嘢，清曬嗰啲嘢。 所以睇到人嘅標準好奇怪嘅。平時咧，如果你等車嘅時候，你做咩企咁近啊？哇！而家有菌喎、啊。當減價嘅時候，喂，唔好啊，企埋啲啊，大佬。係 啊， 我仲解緊啊。 老公，嗰條隊短啲啊，快啲派過去，跑過去啦。咁樣話係啊，即係類似係咁嘅情況咯。 不過買嘢都有唔同嘅心態啦。譬如有啲人就好似我咁樣，怕多人就特登唔去嘅，即係唔會揀嗰啲日子去。但係有啲 湊下熱鬧， 湊熱鬧係啊，即係好多人都好 enjoy 嗰、那個哇購物嘅氣氛啊咁樣。本身冇諗住買咁多嘢咧，最後都買咗好多嘢。 因為隔離嗰买咗，哇，唔好蚀底，我都买啊！ 系啊，容易 sell 嘛。嗱、嗯，小白从来冇讲过嘢咧，佢系完全想避开呢个话题嘅。 你系咪一个冷静嘅消费者咧，白元？ 我 系 好冷静嘅消费者，因为我当时我都唔明白点解大家要喺减价嘅时候先至入咁多货、嗯。其实即系崔启同讲得啱，平时咧有啲位咧，佢减价都已经。都 OK 可以接受嘅嗰、那個價錢，都平噶啦。 係，我唔會話俾你老婆聽，即係幾時開始噶，你放心啦，滴曬汗咁。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五月二十五日係一年嘅第14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20日。1977年五月二十五號。由美国导演佐治·鲁卡斯编写及执导的太空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正式上映。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的人物及故事参照日本导演黑泽明1958年的电影《战国英豪》所创作而成。《星球大战》亦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之一，其相关周边及玩具产业拥有庞大的经济效益。按通货膨胀换算，电影在美国的毛利仅次于电影《乱世佳人》。美国电影协会20世纪100部电影榜之中占第15位。五月二十五号出生的朋友属于英勇善战的斗士，跟得上潮流，走在时代尖端，能够适应任何时代，重视荣誉和责任，无论精神生活或者物质环境都非常重视。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自身的眼界可不可以帮你创作天马行空的电影故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最初不被看好的事物，最终永垂不朽，是因为创作走得太前，还是我们一直不太接受创新事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由今日起将采用国家卫健委就内地各地疫情风险等级公布的名单，上载内地属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名单到回港易计划专题网站。在抵港当日和之前14日曾经逗留内地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按回港易计划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入境香港。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目前全国暂时没有高风险等级地区，中风险等级地区有23个，包括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汇音阁。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检获市值超过100万，怀疑海洛因。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昨晚在红磡截查一名54岁本地男子，在他身上和居住的酒店房间检获一批怀疑海洛因。 男子涉嫌藏毒同埋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两列轻轨列车相撞，超过200人受伤，其中47人伤势较重。事发在昨晚近9点，两列列车在吉隆坡双子塔附近的隧道迎头相撞，其中一列列车没有载客，另一列列车载有213名乘客，当局派出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拯救。警方说初步怀疑控制中心沟通失误导致事故，这种是吉隆坡轻轨运作23年来首次重大事故。总理穆希丁说已经指示交通部和国家基建公司彻底调查事故原因。交通部长魏家祥说交通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展开深入调查。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耶路撒冷用刀刺伤一名以军士兵和一名平民，被警员开枪击毙。施袭者是一名17岁男子，行凶后被警员开枪打死。遇袭受伤的两人年约20岁，已经送院救治。事发在东耶路撒冷谢克杰拉地区附近，这个社区几十个巴勒斯坦家庭面临被驱逐，以便兴建犹太殖民区，是四月中以来触发巴勒斯坦民众和以色列军警冲突的导火线之一。以色列军方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其后更爆发11日流血冲突，导致几千名平民伤亡。双方上星期五凌晨开始停火，至今大致维持。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8点，升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49美元，卖出1,878.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币6.421。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车龙好长嘅，一路沿住咧就系东九龙走廊排翻去加士居道，近住理工大学。咁后少少咧，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系排翻过去加士居道，近住理工大学后少少咧，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咧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噶，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但系就冇挤塞，经过咧就小心。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系排到去亚皆老街，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 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大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启德隧道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最豪居，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坪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阿田啊，列车门关上嗰阵咧，你要点做啊？ 咪就等下一班列车咯，豪仔。 答中啦！ 答中系咪有奖啊，鹏仔？ 系有奖嘅，不过咧系俾听众而唔系俾你啊，田。 想答问题赢奖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就系我哋 风骚快活人。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台话你知， 如果唔小心跌咗信用卡，你会即刻打电话去取消信用卡账户啊！咁万一唔见咗嘅系你部手机或者流动装置，而里面又有流动支付账户，你又应该点做呢？首先，你可以执行遥距清除，移除流动装置里面嘅资料，特别系涉及个人同埋敏感嘅资料。同时，你都应该向银行或者相关流动支付服务供应商报失，又或者暂停流动支付服务。取消之后都要密切留意银行账户有没有出现不寻常的交易。当然最好都是时刻小心保管你的手机同埋能够提供支付服务的流动装置。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你哋有冇试过喺咖啡室嗰度做嘢咧？ 经常啊， 有啦，梗系。 做咩无家可归咩？点解要喺咖啡室度做嘢咧？ 此言差矣。咖啡室基本上系一个办公室。 系 啊， 咖啡室。在考試期間亦係一個自修室， 冇錯。 咖啡室亦都係俾嗰啲大家冇地方涼冷氣，又想用好平嘅價錢可以坐一日嘅地方， 係啦。咁到底點解？點解咧？明明佢好地地一間咖啡室，俾你哋變成咗一個辦公室同埋一個自修室，佢一定有佢嘅魔力喺度。 哦，係，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 佢有好多其他餐廳啊，係咪先？你要喺條街嗰度都有好多。地方可以揀， 佢唔趕人走啊！ 甚至有啲商場咧，其實你都有啲凳俾你坐噶，你唔使買嘢飲添。點解你要喺一個辦公唔係喺一個咖啡室裏面辦公咧？係啦， 會唔會同啲咖啡嘅香味有關啊？ 你自己覺得咧？唔係，你講翻你自己嗰個原因先。 哦，係係，如果你講呢樣嘢咧，真係好開心啊！我好中意喺 coffee shop 寫嘢嘅， 係 點解咧？因為第一，每一張台唔會理你嘅，即係每一張台人都係各自做嘢啦，而係感覺就係。各自做緊嘢咯， 係 好似喺 office 咁樣，你有你張台做嘢，你有你張台做嘢，我哋都係啊。咁但係咧，有更另一個更加相同嘅地方就係喺辦公室一定要有啲人喺個位嗰度，但係唔係做嘢噶嘛，可能傾下偈啊。 即係反而咧，咖啡室啲人仲專心過你啲同事啊。 咖啡室咧都有人傾偈嘅，但係諗下，相對嚟講係專心做嘢嘅人係多過傾偈嘅。 office 應該改裝喎 ，office 係調轉噶， 陰公 係啦，所以 office 應該改裝成為一個咖啡咁嘅樣，咁大家就會有嗰個氛圍喺度啦。 嗱，同埋咧就係我成日覺得係大家好靜啦，唔係好出聲啦，但係又唔會靜到粒聲都冇喎，係有啲聲響或者有啲悠揚嘅音樂，嗰啲音樂幫到手啦，同埋嗰杯咖啡，即係你感覺上好似我而家做緊嘢啊，好舒服啊，嗰啲咁樣。 小白咧， 好 relax 咁做， 好 relax 你做緊嘢。 你同意？ 我同意啊，同埋我覺得真係喺個咖啡入邊咧，大家可以有大家自己嘅空間，而且個燈光咧。是可以令到你好容易就 focus。 唔係佢唔係幽暗㗎喎。 佢唔係幽暗㗎。但係佢又唔係話 佢直頭有台燈添有啲。 係啦。 紅色嗰間呢。好多台燈 喺度。但你喺 office 嗰啲燈呢你又覺得好似殘得滯呀太老正呀、啊、就冇咗嗰種呢俾你可以好好地集中精神思考嘅感覺。 嗯。 我自己會覺得咁樣。 所以有一啲呢我麻麻地鍾意去嘅。即係譬如話附近商場。即係我哋附近商場上面有間連鎖咖啡室噶嘛，嗰間咖啡室咧，因為佢係屈咗入去裏邊嘅，所以啲燈光咧係暗啲嘅，所以嗰間我就麻麻地啦， 太暗又唔得， 因為太暗啊。 你有冇諗過特登嘅咧？就係唔想你去嗰度，係一杯咖啡地方已經細噶啦。你話大間嗰啲冇所謂。 我次次去親，你知唔知嗰一個屈咗入去幽暗角落？咩人坐得边类型嘅人最多坐喺嗰度啊？ 小情侣、 学生啊， 哦， 学生小情侣 就 系 啦。今日咧，我就系想讲下，其实真系有研究咧，去到显示呢啲咖啡店啊，点解会吸引到咁多人去到自修啊，或者去到做嘢咧？即系其实啊，钟哥都讲咗几个点咧，都系中噶啦。无论系环境啦、人啦，都能够提升到你个工作效率嘅。因为我谂你，譬如有一次去做完嘢，或者一次去温完书，你真系觉得你有做到嘢，你第二次先会翻头去噶嘛？即系如果你嗰一日完全系好唔 productive 嘅，咁你都会觉得啊，算啦，唔好再去嗰度啦。即系或者你会觉得嗰度令你集中唔到。咁即是话咧，呢个地方真系能够令你集中到嘅。咁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刊登咗喺呢个消费者研究杂志嘅研究嚟嘅，佢就显示啦。低至到中强度嘅环境噪音，即系大概50至70分贝嘅声音啦，系有助提升你嘅创意力嘅。 即系几多度啊？如果呢一个分贝， 即系应该普通倾偈， 普通倾偈声， 普通倾偈系啦。 咦，你咁 firm 嘅？点解你对分贝好有研究啊？ 系啊，话俾你听啊，因为以前做知识会社讲过，唔知几多分贝有 就系乜乜乜 系啊，系系乜？其实有时你屋企啊听到嘅分贝咧，都有啲研究噶嘛。 系啊， 即系边个区嘈啲啊咁样。嗱，五十至 到七十分贝，应该就好像小白咁讲啊，少少嘅倾偈嘅声，或者嗰啲饮嘢啊，叮叮哐哐嗰啲声， 环境声咯， 环境声就可以帮到你嘅创意。咁所以如果钟哥你话喺嗰度写嘢咧， 通常都系写嘢， 就真系 有灵感喎、 啊，系啦，刺激到，因为通常咧，咖啡室就有呢一种嘅噪音围绕住啦。佢话能够使人有少许分心，即系可能你会听到隔篱字字站有少少声啦，但系无意中咧又会激发到你嘅大脑去。激发佢嘅创意， 哦、就系因为听到隔篱嗰个小情侣讲咗啲嘢， 少少分心， 系啦， 唔好太过分心， 又令到你喺呢个爱情小说上面写得更加出色。 你唔好谂得太天真啦，唔会成日有小情侣坐喺你隔篱嘅，有阵时可能系一个阿叔嚟。 咁阿叔都会发出噪音嘅， 系啊，鼻鼾声， 或者系诶签嘅嗰啲保险啊。 好啦，不过嗱， 大保险啊， 好多。 以下呢个咧就我自己加落去嘅，就唔系研究啊吓，即系要撇清先。我觉得。即系从你嘅观察啦，因为身边有一啲你陌生嘅人啦，佢做紧一啲你唔 expect 会发生嘅事，即系譬如你话哦，隔篱无啦有人签好保险、 嗯， 或者喺度讲分手咁、样啦，咁呢啲系你冇遇过，或者你喺公司嘅环境里面、你唔会觉得会发生噶嘛？咁呢啲都系你嘅一啲创作元素啦、我会觉得都会帮到手嘅。好啦，跟住讲翻真系研究，头先嗰个系我自己 up 嘅啫。2016年咧有研究啊，嗰啲研究人员咧就要求参加者咧坐喺一个专心。使用电脑的工作人的旁边、就一起去完成任务啦，就发现原来呢有个人很专心在你隔离用电脑是会令到你都很专心努力做事的。系、啦，咁所以讲咗啦，如果我哋个办公室本身啲同事系唔专心使用电脑嘅咧，佢系影响唔到你嘅，系、啦，佢系带领唔到你咧进入呢个努力工作嘅模式当中嘅。咁、但系头先你哋都讲啦，喺咖啡室好多人都系埋头苦干做紧佢自己嘅嘢噶嘛，佢哋呢一啲嘅动作咧。就会驱使到你都努力工作，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人群嘅影响啦。咁好啦，仲有咧就系话喺办公室或者屋企做嘢咧，有时会坐喺同一个位置睇住四埲墙啦，咁啊令人觉得乏味。 呢个系嘅，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喺咖啡室咧，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啊咁即系有啲道理。 你好难坐埋同一个位嘅，未必次次霸到个位。 系啦，咁你就会有唔同嘅视觉效果啊，或者听到嘅嘢、睇到嘅嘢都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呢个咖啡室充满住变化。咁加上头先阿钟哥你讲嘅咖啡嘅香味啦，阿、小白讲嘅光线嘅穿插啦，咖啡店嘅人来人往啦，加上佢不停会更新嘅一啲装饰啦，譬如圣诞节佢又会播圣诞歌。或者一些圣诞的杯等等，都会令到我们的感官不断受到刺激，有新创意的、 如果照你这样说真的容易 了、 以后回来办公室你不要坐定一个位置，先到先得， 音乐椅咁， 音乐椅又唔你拣一个咁得唔得啊？ 咁可能好啲、即系可能有，同埋有一啲香气，即系咖啡嘅香味啊，系、或者有啲音乐啊，少少嘅噪音啊，中度嘅噪音咧，都系可以刺激到我哋嘅创意嘅。 同埋我觉得可以做翻个咖啡嘅勤力排行榜，咩意思咧？头先崔杰同话，其实人系互相影响。如果你 office 嗰度嗰个 office 啲人太勤力嘅、你坐喺佢侧边，你都会好勤力噶嘛。但好多 office。其实大家都是不勤力的嘛，咁咪互相影响不勤力咯。喂，咖啡都一样的喎、 所以下次我在咖啡有人问我可唔可以坐你隔篱啊，我唔好谂多咗，佢纯粹想努力做嘢。 系啦，因为佢见到你好俾心嘅写紧嘢。 系啊，完全唔关事噶，我唔得，我保持安全距离啊。 今日同大家讲下法文。最近天气真系好热啊，咁你又知唔知？今日天气好热啊嘅法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用法文讲的话应该话 Il fait chaud aujourd'hui. Il fait chaud aujourd'hui. Il fait chaud. 本身的意思就是话天气好热。要指明是今日的话，就要加上今日的法文 aujourd'hui. Aujourd'hui. 所以整句重复一次 Il fait chaud aujourd'hui. Il fait chaud aujourd'hui. 意思就是今日的天气真的好热啊。天气就咁热啦，唔知道会唔会都激起埋你学语言嘅一股热情呢？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而家咧就讲紧咧，去到8:52咧，室外气温就29度啦。我相信今日晏昼会更加热嘅，因为见到话咧下午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啊。同埋咧，而家 差唔多应该系嘛？ 差唔多，未去到最热最热嗰个时间咯，因为可能有啲雨水咁啊，某啲地方都会好少少嘅。 千祈唔好咁讲啊！ 点解啊？ 落雨水，一系你就落好大，或者落比较长啲嘅时间。昨日就最辛苦嘅，因为佢洒咗一阵之后咧，即刻出翻太阳，咁成个地方咧，好似一个桑拿咁行出去。昨日我行出去嘅时候，即刻湿啊，成个人。 昨日我哋放工嗰时嘛， 系啊， 系啊，10:00行翻去嘅时候，我仲揸住份早餐， 落起 雨上嚟啦，咁样跑咯，跟住。 不过咧，我见到落雨咧，即系可能大家呢一排咧都嗰个意识。減低咗，我見到好多人都冇帶遮啊！琴日，尤其是咧啲翻學嘅小朋友咯，我見到啲工人姐姐攞個書包嚟幫佢擋雨咯。咁啊，變相即係大家咧，如果呢個時候咧，即係都仲準備緊咧，你仲有個選擇可以係拎翻把遮嘅話咧，就記住啦，即係呢幾日都係帶翻把遮啦。 因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10:00啊，仲有個零鐘頭啊。 係啊，即係隨時會有幾陣雨啊，同埋會有雷暴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多留意住個天氣啦。嗱，咁啊呢排好熱啦，講緊人咧就中意唞暑同埋避暑。其实咧，动物都一样。有一啲嘅网络片段咧，见到最近好得意嘅就系咧，有一啲嘅铺头就系影咗一张嘅告示出嚟，就写住不速之客咁样。咁亦都话咧，嗱，你知咧，啲铺头最忌忌就系咧，啲人斋睇唔买啊嘛。如果有好多人咧，都系喺个铺头嗰度行嚟行去，嗱，如果人啊吓，咁咧都系叫做增加咗个人流啦。咁但系虽然疫情期间都唔鼓吹咁多人一齐啦。咁如果斋睇唔买嘅系一班动物，咁又点咧？咁嗱，有一间咧系超级市场嚟嘅，咁啊都几得意，我觉得呢个地方嘅超级市场咧就系都会中门大开嘅。咁但系咧，佢独特嘅地方就系因为咧，可能佢嗰个地理位置咧附近都有啲嘅野生动物啊，咁所以咧佢哋有时咧都会有一啲嘅野生动物咧，因为天气比较热嘅关系咧，就走咗入去唞暑。嗱，佢系一间咧卖食材嘅超级市场嚟嘅，入边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海鲜啊，即系你知啲嘅冻肉啊、海鲜啊，或者系一啲嘅，譬如你超市场咪好多啲冰柜咧，都系摆啲嘅雪蝦啊、雪鱼啊、雪蟹啊，即系冻蟹啊， 有啲猫入咗去啊。想食鱼啊，定还是有只熊人入去攞嘢食啊？ 嗱，你呢个方向系啱嘅，不过唔系猫，亦唔系熊。是鴨仔，咁你知咧，鴨仔通常咧唔會一隻噶嘛，即係通常都會有盤啊，或者係 一群啊，係啦，或者成對 嘅 喎， 冇錯啦。 鴨仔點解一定係一隻跟一隻嘅？ 因為鴨媽媽帶住啲鴨仔咯，應該係 係啦，即係唔會好似羊咁樣咧，即係散開一堆咁樣，唔會係一條直線 喎。係啊，全部排曬隊，所以咪鴨仔團咯。我哋有呢一個標籤， 一個跟一個。 係啦，咁我原來咧就係因為天氣近來咧好熱嘅關係咧，就長期有一群嘅鴨仔咧，真係一隻跟一隻咁樣咧，就走曬去呢個超級市場，可能又聞到啲魚味啊！我相信係，因為佢賣海鮮多嘛。雖然佢係雪魚，咁但係咧，亦都吸引咗一啲嘅鴨仔咧，每一日定時定候，可能因為真係太熱啦，嗰個時間即係中午嗰啲時間咧，就走入去涼冷氣。 係 嗱，佢既有冷氣，又有魚，又有雪櫃。咁你知啦， 一次過滿足曬三個願望。 對於鴨仔嚟講，佢哋都好熱噶嘛， 唔好話鴨仔啊，我都想， 我都想啊，有冷氣，有魚。 咁所以系啦，有咩地方好得过嗰度？ 所以啲鴨仔都同阿鐘哥你嘅諗法一樣嘅，佢哋就每日咧定時定候都去咗呢一個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唔可以話打等嘅，但係咧你見到嗰啲網絡圖片咧好得意嘅，嗰啲鴨仔咧就企喺個雪櫃，因為佢開唔到雪櫃嘛，咁但係咧佢就望住入邊嗰啲食材，即係佢應該可能都諗緊啊流曬口水啊，如果有得食就好啦咁，咁但係因為佢嘅高度同埋佢嘅能力咧又打唔開個雪櫃啦，就只能夠咧每一日咧都喺嗰個時間咧就係、是、入到去望住嗰個嘅雪櫃入邊嗰啲嘅食材啦，就哎呀好想食，好想食 呢啲齋睇唔買嘅人，呢啲齋睇唔買嘅鴨入去做乜嘢咧？即係你增加咗鴨流，但係你又俾唔到錢。个老板系唔高兴嘅喎， 系啦，所以 唔系、啊，我觉得呢幅相咧似系妹、啊，因为佢咧嗱，我头先以为个雪柜咧系高身嗰啲雪柜，即系佢只系原来唔系， 佢 系矮，仲要有玻璃嘅、 啊， 即系佢真系好似顾客咁望紧嘢，咁啊有少少似咧，即系啲师奶喺度买嘢嘅时候咧，有几个喺度倾紧偈，咦嗰嚿牛几靓，咁我梗系挨埋去睇啦，即系佢似系嗰啲妹啊、哦，反而可能帮到手。trap 啲人群， 嗱、哦，崔杰同呢个方向就啱啦，系咪？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呢、這个店家咧就发觉，咦，佢日日都嚟、啊，咁、你知咧，咁佢只能够斋睇唔买啊，佢可能都好想食嘅，但系佢即系无能为力啦，系咪先？咁佢就每一日定时定候嚟呢度叹冷气，同埋望实啲食材，咁、久而久之咧，嗰、那个店家咧就觉得，咦，掂啦，今次我哋不如就索性。 影咗佢相， 唔单止影佢相，因为佢每日真系嗰个时间真系会嚟，佢直情动个牌啊，就系话啦，我哋系有鸭，不过咧我哋唔系我哋养嘅，系自来鸭，佢哋每日都会嚟睇我哋啲食材，证明我哋啲嘢真系好新鲜，动物识拣噶嘛，佢哋有佢哋嘅触觉同埋嗅觉噶嘛，佢必须要觉得嗰条鱼佢真系觉得好好食，佢先至会走入嚟睇噶嘛， 系喂呢个系啱数， 系咪啊？ 即系如果嗰只鸭都中意食嘅话，即系证明系好嘢， 新鲜系啦，鸭嘅口味系一样嘅， 唔系因为咧动物咧系有一个嘅天性啦，你谂下。鸭其实佢系可以捉到活鱼噶嘛，咁佢就可以透视到佢系中意食新鲜嘢嘅呢一个习惯啦，同埋因为佢有能力捉一条活鱼，点解我都要嚟睇你条冰鲜鱼咧？ 食惯劣食噶，人咧都唔系， 我真系解读唔到你呢个方向，食惯啲好嘢都食， 鱼神即系厨神， 食劣食， 食惯快餐，食惯啲冰鲜嘢，唔知啲走地嘢几好味 咯，真系， 所以就。嚟睇下， 睇下咯。 咁不过冇办法啦，佢都只能够系斋睇唔买嘅啫。不过我又觉得咧，其实呢一个嘅店家咧，都一方面好有爱心啦。因为有啲人可能真系会觉得，哎呀，你唔好阻住人哋开雪柜啦。因为你始终一群鸭咧，其实你系真系会阻住啲客人开雪柜 嘅。你即系话，虽然话而家有一只鸭喺度睇住个雪柜，跟住啊好啊，几得意，可以引到啲人嚟，日日都俾佢嚟。如果你试下真系有一个人啦，日日企喺度睇，佢唔买，你未必会入。 佢又唔行开嘛，跟住 又唔行开。同呢只鴨嘅待遇基本上一定係唔同啊！即係如果係個人嘅話，走啦，唔好阻住我做生意啊！一隻鴨陪你樓梯啊，可以引到其他人買嘢，即係幾唔公平、啊。 因為你唔可以動個牌啊嘛，你唔可以動個牌話呢個人唔係我哋養嘅咁啊。但係呢只鴨咧就可以變成咗個吉祥物啦，直頭攞嚟招來一個生意咯。咁都揭示咗佢都算係有生意頭腦嘅，同埋咧亦都咧令我明白到一點就係咧。学你话斋，有时人咧真系唔够啲鸭争啊，即系都唔够佢咁尊贵嘅个身份。 系啦， 哇！咁最后有冇请佢食先？你又 系、啊， 你又动个牌，又 都系玩佢嘅， 又透过佢嚟做招来，咁有冇俾翻少少酬劳佢哋先？ 嗱，呢个问题咧，我到而家都系冇答案嘅、因为我系唔能够喺网上嘅啲图片同埋文字上面得到答案。不过我都希望呢只鸭仔可以得到佢嘅回报啦， 俾少少回报佢，佢第二日先嚟噶嘛。 咪就 系 咯， 嚟咗几个礼拜去个隔篱铺头，你嗰时真系喊都无谓啊！ 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点。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咧，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去浙江街。 咁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机场方向，咁今朝早近住美孚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受阻。咁但系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咧就冇受影响噶，咁反而反方向。青葵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啦，近日祖尧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泰安楼。咁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都是挤塞，浅水湾道的车龙就近住聚豪居，深水湾道的龙尾就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太子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道。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挤塞，龙尾在江苏街。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挤塞，龙尾在美松苑。荃湾路出九龙在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车多，龙尾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擦鞋咧，有阵时讨厌佢嗰种，佢真系擦个人嘅，而佢得翻嚟个利益唔系实际嘅利益嚟嘅，佢得翻嚟嘅利益系嗰个人对佢嘅观感。但系有啲喺商场上面擦鞋真系好肉酸，表现自己系需要嘅，但系唔好过火位。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早晨9:09啊，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持续进行，市场对经济重启感到乐观，刺激美股继续做好，道指有得升，升186点，标普500指数升4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661点，升了190点，受惠于经济重启，美国航空、嘉年华航空这些股份、邮轮这些股份都有得升，个股方面要看看人造肉生产商Beyond Meat 的评级呢，就由跑输大市上调到跑赢大市，全日股价升 10%， 看来今日有机会都会带动港股都升一升它，究竟升定跌转个头你未知咯。 F1 赛车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是最昂贵、速度最快、科技含量最高的运动，同时亦都是商业价值最高、魅力非常大、吸引好多观众睇嘅体育赛事，佢同世界杯足球赛、奥运并称为世界三大运动。首次举办 F1 系二战结束嘅1950年，呢一年参赛队伍将飞机嘅发动机安装喺汽车上面，跑出咗时速97公里嘅速度，打破咗当时嘅世界纪录，从而引发咗全世界关注赛车运动嘅热潮。当然啦，今日喺引擎设计上已经完全系两回事啦。原来 F1 的赛道也有安全设计限速的，虽然赛车是速度的运动，但是一般而言 F1 赛车的速度不会超过时速350公里，至于目前最快的速度是时速415公里，在内地上海的赛道最快的速度曾经去过时速327公里。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一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就有阿梁小姐喺度，梁小姐喺咪度啊？早晨， 喺度，早晨，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系祝福嘅说话透过我哋咧，想同你亲朋好友讲啊？ 22号就有两个生日， 5月22系嘛？ 系啊， 即系已经过咗噶咯，嗰几日咯。 咁呢几日都仲有人生日嘛？ 哦，首先补足嗰两位定一位啊？系佢哋系边位先？ 第一，22号嗰个系我大女大英。 大英， 因为有两个英嘛，佢大细咯， 哦、大细英系嘛，生日快乐，大英。 唔系，仲有个孙仔， 系 轩仔， 轩仔 又系22号。 哦，同阿大英同一日、哦。 系啊。 哦，即系大英同阿轩仔啊，22号生日啦，咁啊庆祝咗啦，系咪？ 22号佢哋要食嘢，因为我唔舒服，所以冇去。 哦，唔紧要，有心就得噶啦。呢啲好啦，嗱，除咗大英同埋轩仔之外咧，仲有啲咩屋企人生日啊？ 今日25号啊嘛，我新抱。 新抱，哇、哦！真系今日正日、哦，星期二正日、哦。 系啊，细英咯， 就系细英啦。咁啊，点样谂住同佢庆祝啊？ 佢哋22号一齐食咗嘢啦。 食咗嘢，系 食咗饭。 嗯，食咗饭。咁啊，你但系冇去到嘛？咁如果25号嘅时候，即系今日啦，你会唔会再同佢哋庆祝噶？ 佢会买蛋糕啊，好似 买蛋糕，好啦、啊，买蛋糕一齐切下啦，系咪？ 系啊，母亲节都买咗个蛋糕啦。 系好啊，咁啊除咗大英、细英啊、轩仔之外咧，仲有边位？ 听日啊，26号我细仔正日。 细仔正日，细仔叫咩名啊？ 细平咯。 细平啊？ 系。 哦，几得意喎！细平生日快乐啊！听日同你庆祝定先啦，细平。 系。 系咁啊，会唔会煮翻餐靓饭俾阿细平食啊？ 佢唔系同我哋住嘅。 唔系同你住，你都可以煮翻两味俾佢食噶嘛。 我唔识煮饭噶，我新抱煮噶咋。 唔紧要啊，咁啊叫新抱煮啦。新抱真系煮得一手好餸啦，系嘛？除咗阿细平之外咧，仲有冇屋企人生日？ 就有一个29号最后嗰、那个。 29号星期六嚟噶啦。 系啊。 哇，5月尾都好忙啊，你哋。 大平咯，有个又。 哦，大平嗱，大英、细英、大平、细平。同埋轩仔， 系啊， 哇，好易记，我已经记得晒你啲屋企人啲名啦。 就容易记啊嘛，大细。 大平生日啦。 大平系我细女婿啊嘛。 大平就细女婿，哇，你哋啲女婿啊、女啊、仔啊，啲名字全部都系差唔多噶。 都系呢啲名噶啦、啊，普通。 缘分啊吓，即系证明你哋一家人啊合得嚟啦，系咪先？ 系。 最后咧，送上一句祝福说话俾佢哋，你会讲啲乜嘢啊？ 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大家开开心心。 好，咁啊，想播只咩歌俾大家听呢？ 忘不了你，谭咏麟嘅。 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日日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 息尚存，也忘不了你。此生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 9:15啊，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啊头先咧睇见阿钟哥玩件玩具，我订上 Facebook， 系啊， 啊俾人哋睇下，好珍贵。 你头先话去厕所就系去咗玩玩具啊？ 唔系喺厕所玩玩具啊，你唔好夹埋你讲， 李医生踢 爆咗， 唔系踢爆呢，系好嘢嚟噶，佢 show 俾你睇。 你唔好净系话我啊，医生，你自己都玩到唔想入嚟讲嘢啊？ 咁梗系啦，咁好嘢我都未玩过。七十年代已经不玩玩具的了、已经是吧、我们想讲一下我们的听觉、听觉是很重要、通常呢你说在电台做、DJ 呢到那么就耳聋的了、因为戴着个 headphone 戴得多一路是越讲话就越大声、没办法这个是职业病好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一个人突然间咦点解我好似右边听唔到嘢嘅咧？细声咁多咧，嗱呢啲咧就要尽快睇医生。系、突然间唔知点解嘅，好快脆冇咗一只耳仔冇咗听觉。嗱、呢个好危险。点解要危险咧？我哋要希望尽快救嘅，所以尽快睇医生。点解系咁咧？嗱，多数系冇乜原因嘅。好多人以为喂，我有咩特别敏感啊？我是不是、有些耳屎塞住啊这样呢不紧要你自己怎么想不紧要但是你尽快看医生。大概 90% 呢是通常是一只耳突然间听不到东西的。好少说两只耳。现 在两只听不到 的。两只听不到呢就是通常一些老公爷妈回到家突然间。 塞埋了只耳 失聪。不知道为什么。讲什么都 听不到。连左耳入右耳出都不是。 塞晒。 是啦好啦咁我哋通常话咦有冇係有啲特别嘅原因係又係突然间一隻耳聋嘅呢通常係一隻耳下咁大概呢係5000人有一个每一年呢都係有呢咁嘅事通常最常见呢就40-50岁咁但係只有10%到係搵到原因嘅譬如有啲病毒感染啊或者话真系撞亲啊，俾人一巴刮完之后伤到啲神经啊，又或者系有啲自体免疫啊嗰啲咁样。当然，如果你系食紧有啲药，系对个听觉神经有伤嘅咧，咁梗系有问题啦。又或者会唔会喺嗰个听觉神经有个瘤咧 ？Acoustic neuroma 呢啲咧，但系通常都系少噶吓。当然如果你脑部有问题有可能影响但是记得是多数找不到原因、好吧我们有没有可以测试知道你怎么突然间一只耳仔没有呢一定是做个听觉测试、因为现在听觉测试是很准的看到你究竟是少了多少分贝通常我们说起码少了30分贝那么才符合这个突然间失聪、这个这样的咁啊，驗血咧，又可能有啲驗啦。如果你係驚生瘤咧，咁啊做個磁力共振，睇睇你啲腦嘅神經， 就會再清楚啲啦。 係啦， 咁啊，但系点解我哋咁着意呢、這个？突然间一只耳仔吓、听唔到嘢嘅咧，失聪嘅咧，就因为咧，我哋咧系希望尽快救佢。咁如果你话喂，我唔医啦，我喺山区度啊，突然间我冇咗啊，点样咧？嗱，通常咧50%-85%咧都会慢慢有翻的咁得听觉，啊，但唔系一部，即系唔系全部，亦都唔系100%。咁唯一我哋可以，如果你有醫生睇咧，而家係俾類固醇，類固醇咧希望減低個發炎，減低有咩神經嘅入面嘅腫脹，希望個聽覺神經好翻啊。咁啊，當然如果你係有原因嘅，有啲病毒感染啊，咁啊計適當嘅抗生素啊，或者對付病毒嘅藥啦。啊、如果你發覺你是吃啲藥係影響神經，即係聽覺神經咧，就唔食嗰啲藥啦。但係主要咧，而家都係食類固醇。嗱、類固醇唔係魔鬼，你適用咧就好嘢，係神仙；唔適用亂用咧就係、是、魔鬼啦。咁、因為佢好多副作用，但係喺呢個情況咧，你係要用嘅。咁呢個你要聽從耳鼻喉醫生嘅指引。 明白。 嗱，但系點解又係我哋咁重視聽覺呢？因為有個研究咧，又發覺啦，如果係所謂長者，有個研究咧就60-69歲啲長者，如果佢哋嘅聽覺係有問題咧，影響佢哋嘅活動嘅。嗱，如果你係長者，突然間聽得好差嘅咧，你會自己隔離呢個社會，即係 social isolation 咧，我都唔想出去。我都唔想見阿 Kitty， 我唔想見阿梁榮忠啦、我都聽得唔好。咁一你係自己隔離咗咧，你個情緒就會低落。一低落咧，你就完全咧，即係冇辦法接受。喂，我要去一個社交活動，要成一個鐘頭啊，我頂唔順啦咁。咁你又仲會唔去？仲有咧，你聽覺唔好咧，令到你自己咧好容易跌嘅。 因为咩系咪同耳水不平衡有关啊？ 呢个唔系，佢系发觉佢系有容易跌嘅。咁就呢啲系个数字出嚟。因为可能你唔喐啊，咁啊个人咪弱啦， 系 嘛？啲力度又唔好，咁啊容易跌。咁啊一跌亲咧就 系 大件事啦。长者一跌咧就会好容易骨折啊，因为骨折唔喐得啊，又要瞓床啊。咁啊，生褥疮啊，咁，一连串嘅问题嚟， 问题会跟住嚟 嘅。咁所以如果长者咧发觉嗰个听觉有问题咧，就应该去睇医生。测清楚你系咪真系听得唔好，而有需要咧，就真系要戴呢个所谓助听器。好得意，好多长者唔肯戴嘅。佢哋觉得系一个好侮辱啊，咁样 衰老嘅象征。 衰老象征。但第二个问题咧，喺香港嚟讲系价钱，唔系话就去电器铺买一个，未必一定啱，可能即系戴咗之后嗡嗡声，听到好多杂声，令到你好唔舒服。但如果你用到最贵又好好嗰啲咧，70,000-80,000一只， 咁贵啊？ 系啊，好啊，系真系贵噶，吓。咁啊，另外咧，如果你啊平啲好啲咧，都要20,000+，正式喺呢、這个即系听觉中心买嗰啲。咁、有呢啲咁嘅问题嘅话咧，呢啲咧就有所谓金钱问题啦，自己嘅自尊问题啦，咁、令到好多长者咧却步不前啦。咁喺呢啲问题嘅上咧，我哋真系要帮长者系点样可以活得健康。咁啊。搞好佢哋嘅聽覺，咁佢哋咧就少啲受傷嘅機會啊，融入社會啊，等佢即係一路開心嘅，唔係因為我聽唔到，尤其你聽唔到晨光第一線咧，好弊啊嘛，係嘛，冇咗呢個活力噶嘛，係嘛，咁所以係呢啲係聽覺又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咁另外咧，又略略講講啦，瞓覺瞓得點？嗱，瞓觉好得意喎！我哋点解要瞓觉？人生三分之一时间系瞓觉。 系啊， 点解咧？点解我哋要瞓咧？ 插电咯。 点解要插电咧？梁荣忠可以唔使瞓，但佢一直借晒，跟住 咪都要瞓嘅。而家瞓每日都起码瞓4小时嘅。 好啦， 咁少。 差唔多啦，两点零分。 医生帮佢把脉咯，要、 啊。原来咧，我哋一瞓觉咧，我哋入边个脑入边嗰啲残余物质啊，系要慢慢去清除噶、 哎。 因为我哋嘅新陈代谢咧，梗系有啲嘢产生咗系唔要嘅。但我点证实咧？我都系讲住。咁最近有个研究做咗啦，系打啲显影药水入去神经入边、系统入边。咁然後咧就用磁力共振睇啦，咁啊發覺咧，如果啊通常我哋打啲入去，你瞓覺瞓得好咧，咁好快就清除咗呢啲顯影劑。但係如果你試過瞓個一晚唔掂，即係冇瞓到一晚，然後咧同你睇下你呢啲咁嘅殘餘物質嗰個清除嘅速度咧，發覺慢咗好多，係清除唔到嘅。即是话瞓觉是很紧要。咁你话瞓返足两三日得唔得啊，咁 样。保眠啊，保眠啊，得唔得。 原来发觉冇乜用。咁、 哦 啊、所以呢一个一个良好嘅习惯呢，希望你瞓得好。每晚都瞓得好呢、你自己嘅新陈代谢啊，喺个脑入面嗰啲呢就会正常啲。 唔该医生啊，崔杰同我返去企 瞓 先。 你返瞓啦。好啊，今朝早唔该晒你医生。 唔该晒医生。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各位， 系早晨阿畅，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我见到个 poster 就惹嚟大家嘅好多嘅揣测啦，有啲又话 P 图唔 P 图咁样，哇，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节目今日上定听日上啊？我想问呢、這个 今晚上、啊， 哦就是今晚上演啦、啊，呢、這个重要嘅戏码、 啊， 交俾你讲下啦，嗯， 好啊，咁啊。就我順序講啦，首先同大家介紹咧、啊，今晚7點35分《醫生與你》啊，咁啊《醫生與你》咧，通常都請醫生上嚟講噶嘛，咁今晚好特別，今晚請嚟咧機械工程師上嚟《醫生與你》同大家傾下偈嘅。 哦，係咪講嗰啲機械手臂啊，或者 啊類似、啊、類似，但係冇咁複雜，唔使機械嘅。就話說咧，原來咧中文大學咧有一個機械工程嘅團隊啊，佢哋用啲 3D 打印咧。就幫人哋打印一啲義肢出嚟啊！咁、咧，但係呢啲義肢咧唔係正常嗰啲手手腳腳，係一啲咧以工具為本嘅義肢啊！即係期望咧就幫嗰啲身體有殘缺嗰啲傷健人士咧可以重拾生活上嗰啲技能，甚至係培養嗰啲興趣感話嘅。 係， 咁啊，希望可以幫到 手 啦，有需要嘅人士啦。接住嚟，醫生與你之後， 醫生與你之後咧，咁啊去到八點鐘啊，有頭先阿 O 所講嗰個4:31，咁啊今晚咧即係。P 唔 P 圖嗰啲咧就好特別，今晚有一個討論。 我睇網民講咋，我冇份留言噶，我理身先啦、啊、 其實我都係睇會睇下網民點樣講嘅，即係一樣有一個好大嘅辯論啦咁啊討論一下呢啲社會上嘅最 hit 嘅話題啦。今晚就請盧覓雪呢個時事評論家就同大家傾下偈咁啊，咁話啦，咁啊再嚟咧同 要講埋另一位㗎。 我、哦、要講埋另一位啊！ 係啊，兩邊都要講噶嘛。 另一位，大家上網去睇睇個 P 圖先。 好啊，OK，好。咁啊，轉個角度，睇完呢個4:31，仲有咩節目可以 咁啊？緊接住去到日常8:30啊，逢禮拜二嘅日常8:30咧，同大家講音樂，即係除咗有數呢個中文歌曲龍虎榜之外咧，今晚都請嚟好多嘅音樂單位上嚟同大家傾下偈。 bang bang 聲 ，bang bang 聲，係咪 bang bang 聲 啊 ？bang bang 聲啊！咁今晚請嚟一個新進嘅樂隊叫 Set J。咁 Set J 又係一個五人嘅樂隊啦，咁今晚請嚟佢哋咧，去同大家講下咧，佢哋點樣希望用自己嘅音樂啊，陪嗰啲聽眾咧走過每段崎嶇難行嘅路感話。 哦，好啊，大家鼓勵下啦。 係，咁啊唔止，仲另外請嚟創作女歌手徐嘉晴，同大家講下佢嘅音樂啊，講下佢點樣入行感話。 好啊，咁啊，睇完呢一个咧，听完音乐，仲有咩好节目咧？ 好啦，又去到夜晚11:00，午夜广场新一季翻嚟啦，咁啊。 逢禮拜二有歷史係咁話，咁一連幾集啊，一開頭咧歷史係咁話咧，都同大家講下咧呢個海陸交通史啊，研究下人類文明點樣踏遍世界各地。咁啊，第一集同大家講下車轆啊。是啊，即原来车辘呢在中国呢早于先秦时期都被广泛应用啦。咁啊，中国以外原来六千年前已经有人用緊车辘㗎啦。咁啊，今晚历史系咁话十一点钟同大家讲车辘。 好啊，咁啊，唔该晒阿畅嘅介绍，今晚节目咁丰富，大家就可以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你。 好， 拜拜。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先听一节新闻，返嚟继续晨光第一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凌晨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其中一名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的37岁外佣感染两种变种病毒，他早前曾经到访的4个地方纳入强检范围，包括马鞍山海淀居第八座、马鞍山公园入境事务处火炭办事处和西贡大洞和寮村49号。另一名同樣初步確診的43歲巴基斯坦地盤工人曾經身處的兩個地方，包括石梨二村石華樓和將軍澳藍田隧道主隧道以及相關工程的地盤，亦納入強檢範圍，有關人士要在今個星期四前檢測。另外16间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樣疾病個案，其中3间学校的指明级别和13间学校的相关人士要强检。政府正同邮轮营运商商讨推出公海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启动公海游最重要是安全，无论特区政府抑或船公司都不希望导致新型冠状病毒交叉感染，船公司亦明白检疫要求较一般本地游更严谨。他提到部分船公司早前已经遣散员工，如果推出公海游就要再招聘，要预2个月准备，又相信船员要100%接种疫苗。环美邮轮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班志荣说，他认为相关安全措施做得足够，加上疫苗可以提供更安全的保护，期望暑假可以启动公海游。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宗属本土病例，来自安徽，另外有13宗境外输入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8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宗屬本土個案，分別來自安徽和廣東，16宗屬境外輸入，其中1宗在深圳，患者來自香港。內地至今有91,006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6,051人康復出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白俄罗斯当局拦截商业客机，并拘捕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认为是违反国际法。拜登呼吁进行国际调查，对欧盟宣布制裁表示欢迎。他已经要求他的顾问研究方案，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另外，白宫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通电话，沙利文表示支持白俄民众追求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2点，升209点，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蚊，升5.5；中国生物制药9.48，升4.3。碧桂园服务78蚊，跌2.05；阿里巴巴204.4，跌6毫；快手214.6，跌17.6；新华保险29.2，系冇升跌；小米集团27.35，小米系27.4，升7.5；美团269蚊，跌咗2蚊；盈富基金28.92，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4，日元108.74，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4，人民幣6.407，英磅對美元1.417，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數報28,519点，升155点。港金现价报17,39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54美元，卖出1,87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骏丰花园一带咧就挤塞。咁啊，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都仲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但系就冇挤塞嘅，经过要小心。就系青葵公路3号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嘅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还是车多，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去渣华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海丰园。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江西街，系排到去江苏街噶。咁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 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桂林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荔枝角道去旺角，跟住桂林街一带咧就车多。好啦，咁讲翻路面咧，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一段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美松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之恋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嘅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十八到三十五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地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吧。 RTHK,RTHK, 香港电台 Pop32, 我是 Misha 叶巧林。其实对我来讲有一首歌，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导师选了 True Colors 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你可以发出不同的光芒，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到我自己。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Sing Alive。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过马路。如果大家有揸车嘅经验，经常都会见到一个好奇怪嘅画面。当大约喺50米前有一个红绿灯嘅话，过马路嘅人通常唔会喺嗰度过马路，而系喺50米之前呢个位已经想过马路。所以先奉劝各位驾驶人士，红绿灯前面要停车已经太迟，应该喺红绿灯50米之前你已经要准备停车。因为会有好多人突如其来过马路，人心急过马路是希望可以快啲去到目的地啊嘛。问题就喺呢度，有时候佢哋早啲过马路，然后佢都要行翻去红绿灯过马路嗰个位，咁咪即系又系去紧嗰度。只不过系究竟先过马路，再行去佢哋想去嘅嗰个位，还是系去到红绿灯先？再跟交通灯指示过马路，其实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作为行人，永远都是很心急想过了马路线。揸车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说，你这么心急过马路做什么啊？这么大条斑马线给你，你又不用。但是当身份调转，你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你又会很心急过了马路线。 点解过马路嘅人咁奇怪呢？我哋通常行街嘅时候有一个目的地想去，我哋就会朝住嗰个方向去行，所以我哋会揀选眼前最近最方便嘅路线，但係唔一定係最安全嘅路线㗎。正所谓快人一步理想达到，所以我见到有得过马路嘅地方我未过咗先囉。明明前面都有一个安全可以过马路嘅交通灯，你都唔会等，係因为我哋太短视睇唔到前面有个交通灯，还是系我哋冇一个长远嘅路线图俾自己呢？成日都听到有人讲做人要有好多规划，如果唔系将来都唔知点算，即系话你要储钱搵份好啲嘅工，眼光要望远啲。但系偏偏近在眼前过一条马路，我哋都唔望得清楚，唔望得咁远，哪怕咁样过马路好危险。过马路先还是去到红绿灯先过，当然适随转变，只是希望你过马路之前望望两边，睇下应该是你行先还是是俾架车行先。既然点都会去到目的地，不如揀一条安全啲嘅路线。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过马路要小心，咪求望快一等，鲁莽上会出意外，做人系要忍，咪盼望快一阵，会延你一生，行人难同定会到你，你不必争；如未到你，你不必猛。愿见人车不再相争路，我再能自禁。要快乐过一生，咪求望快一阵。人人能够相礼让，自然除闷困。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留意翻啊！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元朗区嘅雨势特别大啊，并且录得咧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啊！咁啊，经过嗰区， 元朗区啊， 系啦，经过嗰区嘅朋友仔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中午嘅12点啦，气温28度，相对湿度咧89%。 几得意啊！呢种感觉，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咧系完全冇窗，睇唔到出面嘅情况啊，但系就睇到呢啲显示板。到底出面系咪真系咁差咧？ 系啊，有阵时真系好波动啊，同股市一样。我琴日咧，譬如 同心情一样， 心情一般般啊。我心情尝试维持一个比较平和嘅状态嗰度。咁啊，12点零钟咧，揸车个湾仔啊，题外话讲多少少啦。喺东区走廊嗰度，哇！喺个一出咗东隧口咧，一滴雨都冇啊，阳光普照。跟住咧，去到北角汇嗰啲 friend 咧，即系北角咪有几栋好鬼贵嗰啲楼嘅，跟住架车经过东朗嗰度，哇！好似子弹咁啊，佢中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哇！呢种声效咧，真系好惊。 所以夏天揸车真系要小心啲啊！ 再加上 隔咗一个隧道，即系隔咗个山咧，即系两边天气嚟噶啦。 系啊，更加上咧，啱啱外卖时间嘛，啲朋友仔咧就叫嗰啲外卖嗰啲电单车嗰啲速递，哇！啲电单车嗰啲师傅咧，其实咁大雨就。 拍埋一邊先，真係好辛苦。我見到佢哋都危險，其實佢都睇唔到前路。隔離咧有啲大嗰啲泥頭車咧，一濺起啲水咧。唉，总之都系生活艰难啦，我只能够讲啦。 所以喺度同大家加油 啦，加油啦，系啊，食咩好嘢啊 ，Kitty 咁样。 咁啊，要食翻啲好嘢啊，仲要咧就消暑啦，因为夏天啊，除咗雨水多咧，太阳都比较晒，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讲一个好简单嘅汤水啦，冬瓜、冬菇瑶柱肉粒汤。咁、哦、啊，听到咧都 feel 到消暑啦，因为有冬瓜嘛。 系啊， 系啊，冬瓜其实几正嘅，夏天食真系。 冬瓜都几好意头噶， 冬瓜。 系啦，或者冇事咯。 系啊，冇事就最好啦。人冇事就先做到世界冠军。咁呢、啊嗯、个汤水咧，大家即系唔系嗰啲老火汤啊，所以咧亦都唔需要好多时间去整啊。咁、嗯、可以自己试下喺屋企做嘅。点做咧？好简单，瑶柱啦、冬菇你就浸软咗佢先嘅。咁不过嗰啲瑶柱水咧就留翻嚟用，因为好香嘅，唔好倒咗佢。咁啊，冬菇咧切咗个定之后咧，就攞啲生粉咧系擦干净佢啦，用啲水冲一冲佢啦，然之后就切。粒备用啦，咁啊冬瓜咧去皮去咗啲囊咧之后就切粒粒，咁而瘦肉咧切粒之后就用啲腌料就腌佢20分钟左右啦，咁之后咧冬菇啊瑶柱啊瑶柱水咧就加入去啲水嗰度大火滚佢10分钟，跟住之后咧先落冬瓜粒，咁冬瓜粒炆淋咗之后咧就再加埋猪肉落去咧煲10分钟，咁啊加啲盐调味就搞掂噶啦， 盐都唔使落， 要啊要啊要啊， 金华。 火腿啊，哦，都得。如果你食到咁矜贵， 瑶柱咯，矜贵啦， 系喎，咪就系啲钱买晒瑶柱。 点缀下啫， 系啊， 点缀下定点缀下，点缀 下 点下啦，总之点 点下啦，系啊，咁啊，呢一个就都几简单嘅，咁同埋我觉得几啱夏天即系煲嚟饮下，补充翻水分啦，冬瓜又消暑啦，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冬瓜咧，即系如果你话中医嘅角度咧，都系偏凉嘅，就唔系人人都啱食啊。咁所以如果你话脾胃好虚啊，或者肾脏好虚啊咁样咧，都唔好食太多。 肾虚都唔应啦，冇事嘅，今日即刻煲翻过嚟 饮先。你冇事，冲出嚟应就得噶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林慧嘅享乐时代 系啊，今次嘅享乐时代咧系集合咗呢一个几着数啦，而且都几天然嘅一个现象，咁就系因为咧听日咧又有一个月光嘅 圆月啊， 可以睇到啦， 12年先睇到一次，好似 系啊， 我有少少想试下睇喎，今次因为佢嘅时间唔 系 好夜啊， 你系容易啲嘅小霸，其 唔系啊，因为今次咧佢话唔知咩香港东定东南啊， 哦， 咁大埔好似冇份，或者净系得大埔海滨公园嗰部嗰边咧先可以望到， 喂，你已经算近噶咯，你仲想点啊？ 我点同啫， 喺你头顶好唔好？ 梗系好啦！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可唔可以叫佢喂你而家喺我头顶度大血月一次啊？ 要揾翻究竟喺香港岛嘅东边，定还是香港嘅东边？因为我就一谂就谂东区啦。咁东区嘅意思就系、是有九龙东啦，同埋咧有嗰、那个叫李景湾嗰边个东啊，即系西湾河嗰边啊。咁啊，唔知系咪嗰边咧先睇到呢个靓靓嘅月光咁样啦，系咪 啊？嗱、嗯，不过咧，天文台咧今次都醒目啦，因为咧佢已经提咗大家系喺天气情况许可嘅底下咧，先至会睇到呢个现象嘅。嗱、 啊， 譬如好似而家咁啦，而家就叫做有雷暴警告啦，去到生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即系中午嘅12点啦。 咁啊，问啲啦。 系啦，同埋亦都要提埋大家咧，系元朗区嘅雨势系特别大吓，并且咧已经录。或者会预料咧，喺每小时雨量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系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嘅。呢个都系天文台提一提大家噶吓，咁、有一个咁样嘅报告啦。 系， 嗱，讲翻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即系头先大家讲紧嘅血月咧，12年先至会睇到下一次啦。 系， 呢一个标题咧的而且确系几吸引我嘅、 嗯。 其实咧，我平时咧系都几怕咧，喺啲室外嘅环境度咧。静止一段时间，然之后等。我唔系惊等，我亦都唔怕消磨时间，我系惊蚊咬啫。 哦， 因为咧，你其实你如果要去观赏呢一啲嘅现象咧，嗱，一系你就喺室内啦，咁、但系室内咧你就冇得即系用肉眼去直接睇啦。咁如果讲到话12年先有一次嘅血月嘅现象，咁大家都好想揾一个有利嘅位置去睇啦。咁、通常呢啲地方咧就可能比较空旷啲啦，或者系冇乜嘅高楼大厦阻隔啦，甚至乎系真系咧去到一啲比较郊区啲。 啲嘅，或者系上山咧，先至会睇到最靓嘅景色嘅。特别如果中意影月亮相嘅朋友咧，我有个朋友系每一次咧有呢啲天文现象咧，都会拎支长镜头去山顶嗰度捕捉嘅。 啊，其实依家手机可唔可以影到月亮相噶啦？可唔可以教啲 手 机 咧？如果因为佢你放到好大啊，咁你一放大嘅时候咧，其实本身个解像度都已经低， 系 咁系难 嘅，争啲啦，真系。但系咧，我个朋友咧真系用手机影嘅，但系佢系手机再加一个架驳一支长镜嚟影咯。所以严格嚟讲咧，手机就唔系话影唔到个像素，只系影到个距离。 你个 friend 用咗一个另外外置嘅镜头做咗光学变焦嘛？咁佢咪变咗可以唔使话放到佢好大都影到佢出嚟咯？ 系嘅，同埋咧，原来而家真系有好多呢啲配套啊！即系嗱，小朋友你都成日随身携带一支长镜啦，咁你嗰支又即系叫轻便啲啦，可以驳落相机啦。而家真系有好多人咧为咗想影呢啲现象咧，因为可能真系大家疫情期间咧想揾一啲新嘅兴趣去发掘下，亦都想钻研下。咁原来呢啲配套咧都唔会需要太大嘅投资嘅啫，即系可能平过一个相机嘅长镜头嘅。即系手机嘅其他嗰啲配件， 即系手机长镜， 系啦，手机长镜加一个架，咁就可以影到呢啲现象。咁我有睇过一啲相关嘅图片咧，我觉得 OK 喎。其实你睇唔出佢系用手机影咯，系啦，因为佢个手机已经唔系最新嗰啲型号。 佢嗰个手机系咪即系嗰个镜头系要插入去嗰个电话入边？但系佢会唔会漏光？ 咩叫做插入个电话？ 因为你话佢有个镜头摆落去个电话入边噶嘛？ 佢唔使噶， 佢唔使插入去。 佢只系咧嗱，你譬如一般手机咧，好多时个镜头咪会喺啲角粒头位。咁佢嗰个咧就类似人哋嗰啲咧，而家咪好中意加个镁光灯，有个夹仔咁样嘅。咁佢嗰个夹咧就唔系攞嚟固，佢唔系攞嚟夹实个镜头，即系你唔好谂住你可以咁样会夹实咗，你就可以手动咁样唔使捧住支镜系唔得嘅。佢只不过系攞嚟固定咗佢同个手机嘅距离同埋位置啫，即系个镜头系对准佢嗰一只嘅长镜，即系你唔会话歪咗影咗个其他影咁样啦。咁你固定咗个位置之后咧，佢系需要，因为佢其实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静止状态嘛。你说你可不可以用人手托住呢？我想其实是可以的。不过我想会挺辛苦咯。因为你要等的嘛，这些现象。还有通常你如果要去记录，你真的要影到它最漂亮的一刻呢，你通常真的可能要等几个钟头的。 是啊。 即你要 setting 啦，要准备啦。然后你。 不想看直播的就看天文台的快 loop 咯。 是 的。一定会有得看。 我想 说。一分钟看完。 我应该会选择后者的。但是呢，我为什么突然之间今早会想讲这件事呢？往日呢我们见到这些天文现象呢，你第一嘅时间就系谂到你可唔可以用肉眼去观赏啦？咁好啦，如果你话 月光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唔想，好似我头先一开初嗰个担忧咧，就系话要长时间喺一个室外嘅环境嗰度咁热啊，又或者系惊住喂蚊啊咁样咧， 惊喂蚊啊约 Kitty 啦， 又系咁样 人肉驱蚊， 人肉驱蚊器 吸晒啲蚊 嚟啊！ 佢真系好夸张啊！嗱，咁你都可以选择咧，就系即系你自己可以有啲设施嘅，我亦都有见过。而家咧，原來都有一啲咁樣嘅野外觀星或者係觀賞呢啲自然現象嘅一啲配套啦。佢就係一個帳幕形式，其實即係類似你露營咁樣，但係佢個天即係佢天井位置點講咧？好似你啲車咁樣咧，咪可以開一塊玻璃咧，燙開，然之後開個窿嘅。 有個天窗， 係啦，差唔多啦，嗰個設計係差唔多啦。同埋咧，佢而家啲形狀咧，擺明係俾啲發燒友咧係放支鏡頭或者放支望遠鏡出去。佢開個圓形窿啊，即係佢唔係成個人咁樣俾你開咗個拉鏈捐出去，佢真係淨係放你支鏡頭伸出去， 即係好似米布觀鳥咁樣。 係啊， 嗰個位，但係就设想是向着天空的方向，就不是向水平的方向。 是啦是啦，其实有一点像人家以前打仗的埋伏，只有一个窿可以伸支镜头出去。 在那些叫什么战壕那里。是啊， 人家以前就是。 机枪堡啊。 是啦是啦，真的是。人家以前就是放支大炮出去，现在就是放一支镜头出去。 是有叫长炮那些。 就是放支镜头或者望远镜出去去观赏这些天文现象。那都是有这样的方法的。但是呢，我昨晚突然之间发现了我们天文台的网站呢，在这个自然现象除了说跟平时一样提供了那些开始时间或者哪一个时间看得最仔细和最清楚之外，它多了一条连结。 哦，是 直播。 播连结。 哦， 我就会选择咁样睇啦，我就会选择咧实时有人影得靓靓咁样，我就会安坐家中咧上翻呢个连结嗰度， 再 cap 图，再 cap 图，再摆翻上网咁样。哇，大家睇唔睇今日嘅Buddy Moon 啊，咁样血 直播 啊，咁样 系啊。不过即系尊重知识产权啦，如果 cap 人哋嘅图，记得系 acknowledge 翻人哋啊，唔可以偷图。 啱啊，猴子先会噶嘛，偷图呢啲嘢，普通人唔好偷啊。仲加上一样嘢，血咧好似话唔系好吉利啊， 系啊， 等我即刻睇住个股市，究竟今日有冇跌先？ 好啊。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